关门。社交接触规定不能够超过两户人家，最多十人，以及旅游暂停。小企业和自雇人士可以向政府申请援助。金管局公布，今年首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元，按年下跌69%，主要受港股投资录得近200亿元的亏损拖累。但是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元，按年上升超过1.2倍，但是按季跌57%。金管局表示，外汇基金表现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极不明朗，会以保本和长期增值为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云量增多。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北纬15.1度、东经11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北纬20度、东经12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925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美元，卖出18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嘅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 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早晨啊，六点十分嘅时间，扭开心机，而家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多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望一望出边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0%啦，系咪？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啊，空气方面咧都唔错嘅。咁点解有个几字咧？因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天咧就係已經嚟到2020年嘅11月3日，咁啊由年初嘅時候啦，啊都有喺度諗，唉呢一個嘅疫情會唔會啊好快完結咧咁樣？直至到而家11月啦，都仲戴住個口罩做節目，但係呢一個嘅期盼仍然係存在，希望盡快咧就疫情退卻啊，咁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展現出我哋嘅笑容。啊，咁啊最好啦吓，咁啊11月3日啦，咁啊今年嘅时间，大家又有冇好好地把握，定还是觉得2020年都系麻麻地嘅一年咧？对我嚟讲系，即系睇住大环境，啊睇住全球嘅人嘅人民嘅生活啊，面对嘅问题咧，我都觉得2020年唔系一个好好嘅一年嚟嘅，咁啊但系仍然抱住个心态，尽量做好自己。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唔单止系自己嘅道路，甚至乎系讲紧人类嘅路。其实喺2020年都有好多唔同嘅阻碍，就好似我哋揸住一架车，想前往一个我哋理想嘅目的地一样。咁啊，今年遇到嘅问题比较多，可能系爆胎，冇电，电池冇电。或者你行下又要周围揾油站啊，甚至乎可能咧就遇到一啲轻微嘅意外，又或者行条路嘅时候好唔顺啊，好多咗好多嘅红绿灯，多咗好多嘅路障，去到咧就系阻碍我哋咧就向住自己嘅目标进发。咁但系既然我哋已经有一个目标，车始终都系要行，系咪？我哋始终都系会去到呢一个目标。我哋应该系用更加多嘅计仔，用更加嘅多嘅耐性，喺呢一条路上边咧行得更加好先至啱嘅。11月3日嘅时间，咁啊，你手车无论系今年揸到点样都好啦，都已经揸咗11个月啦。咁啊，希望我哋期待住咧，就系喺由今日开始，都唔好等话出年啦。由今日开始咧啊！前面咧会系一条长长嘅 highway 嚟嘅，揸得好爽嘅，绿灯嚟嘅，哇！咁啊，个个咧都系可以展现翻我哋嘅笑容，咁样嘅人生，咁样嘅期盼咧，每一日都充满住嘅话，咁就好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手中紧握车匙啊！ 遗弃这旧汽车，消灭记忆那裂痕，忘记曾坐着你车迈向荒废树林，面前长路 来越暗，临别越来越近，才愿和你家就当临走情人热吻，手中紧握奢侈追不到往事，方知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奢侈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温馨故事，几声愿意，原来只不过是幻觉，我食我的心事。冬夜播歌去漫游，时间沉默睡了，飞越了整个地球，为何乘坐路程未够，留下话题未够，我却要带走是你赠的迷人玩偶，手中紧握奢侈追不到往事，方知挂念旧怀念紧握奢侈追不到往事，方知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奢侈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温馨故事，几声愿意，原来只不过是幻觉，我剩我的 Jason 陈柏宇，希望朝头早找嚟一只爽少少嘅奢侈啊，为大家嘅今天嘅前路或者将来一啲嘅期盼，开一个亮丽嘅绿灯。 晨光 Coffee Time。 6:16嘅时间，出面是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香港嘅土地供应短缺啊，系人都知噶啦。原来咧喺香港方面咧有一个叫做香港九龙乐善堂，哇！佢哋早前咧就将一个乐善堂小学咧改建成为一个过渡性房屋，叫做乐屋，快乐嘅乐。提供咧就系51个咧就系2-5人家庭嘅单位。咁第一阶段嘅合资格家庭已经咧就喺8月至9月咧就入伙噶啦。咁其余咧就将会喺今个月之内咧就入伙。咁租期咧就不少于2年噶。咁啊，項目咧就分為2-3人以及咧就4-5人家庭單位。咁啊，人均居住嘅面積咧就不少於60平方尺。每個單位亦都有咧就係獨立嘅洗手間啦、浴室啦，咁啊可以有一個咧開放式嘅煮食空間，咁啊連埋咧呢一個嘅廚具嘅。咁啊，好似其中有啲嘅 case 咁樣啦，咁啊佢哋都會覺得咧喺雖然呢個咧就唔係話啊大家心目中。在一個高樓大廈入面或者理想的居所，不過呢對他們來說呢有一個過渡性的時刻呢，也有一個瓦遮頭，甚至乎一個一個幫忙在這裡，那麼都是一個呢就是難得的一件事來的。那麼希望無論是過渡性的定還是呢是你現在自己已經呢就是擁有自己的家庭的時候呢，都可以呢就是好好地享受每一天的日子啊，好好地幹活，那麼令到呢就是屋企各样嘢咧都可以越嚟越好，咁就好啦。人总系要有一啲嘅期盼，啲嘅期盼有，我哋先至会有动力继续努力工作。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我愿意全力干要干。 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红做歌血声鸟语，沿路世界 21分，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0%啊。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钟哥，唔知道你醒咗未呢？ 醒咗啦！ 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月浩。 啊，今日朝头早咧，嗰、那个感觉咧，我自己觉得好似比寻日就凉咗好多啊。 咦？喂，你即刻讲一讲而家嗰个温度俾我听听先。 而家咧就22度，相对湿度70%嘅，22度嘅啫。 好彩问一问你啫。 点解？ 因为我都话啦，我而家又系喺翻琴日嗰个咧，即系望到喺大厦罅缝之间嗰个位望出去咧。吓、 哦，嗱。 而家就啱啱太阳出来啦，个天已经开始光啦。咁、 嗯、 但系我因为我闩咗窗噶嘛、嗯，所以我唔知出边嘅温度系。 哦，系、哦。 我室内温度咧就有点而暖嘅。 嗯， 系啦，我唔知出到去点样啊嘛。我仲着咗件短袖 T 恤添。 哦，我今日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咁啊当我翻到嚟停车场，即系一落车嗰下咧。嗯，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寒意，跟住再望一望嘅時候，哎呀，原來話咁快咧，今個星期六咧就係立冬啊！ 哦， 係啊，所以可能嗰啲風啊嚟緊，嗰個感覺都嚟緊咯。 哦，但係你用寒意去形容添啊？ 係啊，今朝係有少少寒意嘅，所以我都即刻咧停車場，好似著翻件褸先擋一擋咁樣。 你咁我都立翻件外套先。 係啊，聽眾都要啊，如果翻工嘅時候都立一立翻件套外套咧，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吹親啊嚇。 嗱，不過咁樣喎，正話你雖然用到話立冬去形容啫、 嗯， 但係你冇留意咧，即係過往呢咁多年以嚟咧，就算立乜嘢都好去到立秋以後咧、 啊， 其實我哋都仲係可以作背心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不過係、 這個天氣已經同以前唔同咗啊。 佢係得一兩日咧，突然間寒一寒，跟住咧又好似變翻平時咁樣冇乜嘢咁樣咯。 係啦、啊，所以咧可能個天氣咧就為咗應翻以前咧，立秋就係秋天，立冬就係冬天，立春就係春天。佢俾翻嗰一日嘅天氣你啫。之后咧就要变翻夏天噶 啦，之后又要变翻一个病嘅地球嘅样俾我哋感受下嘛。 系咯，但系都好嘅，起码又立冬嗰一日系冻咯。 系咯， 咁之后咧又系要咁样。 是啊，咁所以咧，即系啊，听众咧都要啦。如果你好似譬如钟哥咁样啊，屋企都闩咗窗嘅，感受唔到出边嘅话咧，咁啊都特别提一提你啊。咁啊，如果落楼嘅时候咧，就着翻件褛仔啊，又唔使话好厚嘅，因为可能我哋下昼嘅时候啦，咁啊太阳又出嚟啦，又会去到咧就系26度。咁你谂下啦，又系啊，又26度噶啦。虽然就唔系话好热，咁但系咧有太阳晒住，其实咧都系即系大家喺度行嚟行去都有啲喐动啊嘛，都容易出汗啊。 咁点啊？即系我应唔应该着外套翻嚟咧？ 你应该咧着嗰啲好轻巧嘅外套，然后咧就好容易就可以收喺个背囊嗰度嘅，咁啊最好啦，又唔使话好压榨咁样。有嗰啲接埋咧，成个拳头咁大嗰啲咧，就嗰类啊最好，我觉得。 哦，原来系咁样啊！咁我收线先啦，我要打电话俾阿胡世杰啊，我要叫佢着翻。 好啊，你快啲叫埋佢起身听神光啦吓。 好啊。 好啦，唔该晒钟哥，我哋转头再讲过。 系咁。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唔知道各位听众会唔会趁住有空闲嘅时候执一执屋企？其中执一样嘢咧，就系啊乜嘢咧？雪柜啊，雪柜咧就系我哋屋企必备嘅家庭电器嚟嘅。咁啊，不论系好多啲乜嘢食物啦、食剩啊，或者谂住准备食嘅，我哋都会咧就放喺雪柜入边。咁但系咧，记住一样嘢，雪柜系不能够咧杀菌嘅。啊，事实上啊，任何空间咧都有可能有细菌嘅。咁当然雪柜亦都唔会例外啦。雪柜最大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低温的环境，减慢细菌和霉菌的繁殖。一般雪柜冷藏的温度就是零至到四度，所以细菌的繁殖率就会减慢，但并不是代表就完全就可以叫做永远的一个保质期。即使雪柜的冰格是零下18度或者以下的冰冻环境，亦都可能咧会令到部分嘅细菌咧仍然继续咧就活跃嘅，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啲。好啦，咁啊雪柜都要咧好地清洗噶，有啲乜嘢嘅办法咧？第一有几个步骤嘅，清空咗入边嗰啲杂物先，最好咧就掹埋个电源。咁所以咧清洁雪柜之前咧都要好地安排一下雪柜入边嘅嘢应该点样走盏。其次嘅咧就要尽量可以拆到嗰啲嘅叫做雪柜嘅层板咧，都可能咧就尽量咧就拆咗佢，然后咧就用一比一加醋用水加醋啦，就清洗嗰一啲嘅叫做层板。另外都可以用咧就梳打粉或者盐啊，再加少少水咧就开成呢个嘅膏状，然后用海绵咧就慢慢喺度抹。咁樣嘅話咧，個雪櫃咧就可以好快脆咧，就可以好乾淨噶啦。不過仲有啲其他嘅部位咧，需要好好地清潔嘅。例如咧，就係雪櫃嘅內部、雪櫃嘅門、雪櫃底部嘅水槽部分啦，仲有咧就係雪櫃嘅通風口。咁啊，雪櫃嘅通風口咧就比較上咧要特別留意住啦，千祈咧就唔好諗住咧雪櫃啊嗰個通風口喺後邊雪櫃嘅背脊噶。咁啊，清理嘅時候又用啲水啊咁樣就唔好啊。咁清理通风口咧，就要用上咧就吸尘机或者咧就软毛嘅牙刷，千祈就唔好用湿布，咁以免咧就会令到后边生锈，咁个雪柜咧好快脆咧就 game over 噶啦。唔知你会摆啲乜嘢口味嘅食物喺呢个雪柜入面咧？我就希望摆啲轻巧啲嘅食物，食完个人都觉得 light 啲嘅。如果你喜欢重口味的食物的话呢都 OK 的，餐餐牛扒都不是没有的，有人可能想自己很大隻的很力量的就会这样吃咯。早晨6点28分室外气温再低到1度，现在是21度，相对湿度 71%。 其实不必医学根据，我有的生病只会医病，既中枪 也中枪。 其实讲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诀一般易重伤。 够重伤， 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 我会听， 我也是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 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空气腹肌心机，要知君必须重口味。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啦，我哋先听听咧这一集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荃湾线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的路轨发现裂纹，列车需要减慢车速。目前来往中环站至到荃湾站的列车每十分钟一班。港铁话，现时荃湾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都会较长，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奥地利警方表示，首都维也纳发生枪击，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名枪手。当地警方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表示，枪击在六个不同地点发生，有多人受伤，至少一名枪手被警方击中之后死亡，相信枪手配备步枪，当局派出大量警员到场。内政部长内哈默表示，明显是一宗恐怖袭击。维也纳的犹太人社区领袖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地犹太教堂所在街道附近，暂时未知道教堂是否攻击目标，但是枪击发生的时候，犹太教教堂已经关闭。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枪击造成七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另外多人受伤。美国总统选举两名候选人继续拉票，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全国和主要关键州的支持度仍然领先。外界现时估计，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结果将有决定性影响。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向支持者表示，不要相信假的民调。他指出，在真正的民意调查当中，他所得的支持度非常好，因此他将会胜出大选。拜登在艾奥瓦州表示，要结束特朗普任期为美国带来的混乱。金管局公布，今年首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元，按年下跌69%，主要受港股投资录得近200亿元的亏损拖累。但是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元，按年上升超过1.2倍，但是按季跌近57%。金管局表示，外汇基金表现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极不明朗，会以保本和长期增值为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云量增多。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 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翻到嚟6:34啊，咁啊，第二节嘅晨光第一线，哦，啲室外气温啊，都跳嚟跳去，走嚟走去啊，唔曳曳啊，22度啊，吓，而家又上升翻一度啦，相对湿度71%嘅，咁啊，梗系有白元浩喺朝头早嘅时候啊，继续陪住你咧。早晨啊， 晨光百科。 睇翻原来之前嘅时间啊，香港浸会大学咧，咁研发咗第一个咧嘅磁力共振显影剂，咁做咩呢？就话有帮又系有助咧，就系诊断一个叫做阿兹海默症。乜嘢系阿兹海默症呢？原来呢个咧系一个关于咧就系大脑嘅疾病嚟噶。咁呢个疾病咧就会导致我哋嘅记忆、思考同埋行为出现一啲嘅问题噶。啊，呢一个病是一种不正常的老化现象，亦都不是精神的疾病嚟噶。呢个最常见的就是譬如系失智症的形式。失智症就是一些有关于记忆丧失，以及就是严重程度就足以干扰日常生活的其他心智能力问题的一般用词嚟噶。嗱，呢一个阿兹海默症啊，大概啦就佔咗咧就係失智症一個病例嘅60%至到80%噶，可以話咧就係比我哋想象之中更加常見，所以咧有新嘅方法咧可以檢測到嘅話咧，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噶。喺美國方面就有超過500万人咧係患有呢一個嘅病啦。啊，隨住65歲以上嘅美國人口嘅比例不斷增加啦，咁啊患有阿茲海默症同埋其他失智症嘅美國人咧，咁啊嗰個人數啊將會咧就係每一年咧就增長噶。啊，呢個係估計啊嚇。啊，受到影響啊，唔單止咧就係講緊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啊佢哋嘅照顧者其實亦都會受到影響噶。照顾者通常都会觉得就是非常困难，遇到的难题很多，照顾他们的很多的家人和朋友最终都会出现就是高度的情绪紧张，还有容易有这个抑郁症的。而这个阿兹海默症也都会随着时间而恶化的，最终会导致死亡的。尽管这个病症可能有很多人的病症都是不同的，但是呢最终都会去到呢就是一个严重的健忘，很容易呢就会忘记了一些的事情。好啦，咁讲到这个阿兹海默症早期的症状，就是认知功能出现障碍，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的专注力会慢慢变差，执行能力又会变差，语言能力又会变差，记忆力和空间感都会变差，还有啊，你会发现社会的人际关系开始就出现问题，例如就算是很普通的闲谈都好像很难就是跟其他人就是谈得上。其实他跟其他一些类似的一些叫做迟缓的症状都有相似但是不一样的，例如其中一个叫做巴金森氏症，帕金逊症啦，咁佢亦都会令到我哋嘅行动咧就系迟缓啦，啊行路嘅时间咧就会变咗碎步或者唔稳嘅。其实咧有相同嘅症状，不过系有少少嘅差异。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哋应该咧就成日喐多啲个脑，或者咧就系趁住自己咧年轻嘅时候，趁住自己咧有气有力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多啲事情或者帮多啲别人。 有冇办法令到自己嘅专注力可以更加好啊？执行能力又更加好啊？啊！啲人话咧，广东人系最中意讲嘅啦，喂，打麻雀啦、啊，打麻雀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咧就继续 keep 住嗰一个嘅精神，脑筋咧不断咁样转换咧，咁啊亦都有人话到系可以预防咧好多关于咧就系失智嘅病征嘅。咁啊，你信唔信呢个方法咧？咁样咁啊，见仁见智啦。不过咧，我觉得如果能够成日保持住我哋嘅脑筋清醒嘅时候啦，系我就真系。认为个人就真的会精叻啲嘅，咁起码无论你是麻雀又好、啤牌又好，或者其他棋艺都好啦，咁总之 keep 住个脑筋咧，去到喐嘅话咧，眼仔都容易眼碌碌精灵啲啦。林奕匡三十岁前要完成的事，而家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啊，我都有个习惯，打电话俾人嘅时候咧，朝头早嘅时候，我唔系嗌伟，我嗌早晨啊，早晨钟哥。 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钟哥吓， 即系而家翻紧嚟啊， 系， 我都要不得不讲咧， 乜嘢 啊？我都要认老啊， 点解啊？ 好多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咧？当你即系之前啱啱讲完话要做一样嘢，一转背你就唔记得噶啦。 哦，系啊，系啊， 即系年纪大咗冇记性。 其实个个都系咁噶。 正话上一个电话同你讲嘅时候话，诶、哎，你同我讲22度，记得着件外套。 吓、 啊，好啦，我一出门口嘅时候，我就系唔记得攞件外套。 哎呀，点解会咁样啊？就系、是、冇记性咯，系嘛？ 就系乜嘢都攞晒啦，就系冇攞件外套。啊，已经一放低电话嘅时候咧，都话啊系，小白叫我攞件外套啊，攞件外套啦。 啊， 一放一跟住一出门口着咗对鞋之后，就系、是、唔记得攞啦。 哎呀，咁唔紧要，你车上面有冇先？车应该有嘅。 系冇嘅。 哎呀，都唔紧要，我哋可以借俾你。 哎，咁啊呢个最紧要，我就谂住翻嚟问你攞啊。 有啊有啊， 咁而家翻到嚟咧，翻紧嚟嘅时候咧，咁可以抢咗阿 O 个饭碗先啦，先同大家报报呢个体感啊，室外嘅体感系真系有啲凉意啊，有 阵 时去到寒嘅，但系真系有点而凉嘅。咁我谂大家特别系好似我哋呢啲啊。年过半百嘅朋友们啊，记得着翻件衫。如果唔着衫，最低限度蓝条颈巾，又或者戴翻顶帽仔咁样咧。 哦，都系一啲好嘅提议啊。但系头先我嗰个晨光百科我讲开咧，就系嗰啲啊人都好容易咧，就系善忘嘅咁啊。嗱，钟哥头先又话唔记得咗戴风褛啦，有冇啲办法咧？其实可以，你觉得可以保持住个脑筋精灵咧？ 嗱，有一样嘢咧，就好多一个方法就好简单，不过好多人就唔想用嘅，因为俾人知道啊嘛。 吓。 就是攞張紙仔，揾張面保紙寫低佢咯。 哦，呢、這個係啊，呢、這個我辦法我都會用嘅喎、 哦。嗱，就千祈唔好咧用手提嗰啲智能電話，千祈唔好、 啊， 因為你用智能電話，你好多時候你唔記得撳出嚟嘅。 哦， 你撳出嚟，你又係唔記得 嘅。就寫啲當眼嘅位。 係啦，咁所以呢好多時候都會用呢啲方法，反而最簡單嗰張面冇字寫低，然之後黏咗喺多眼嘅地方。嗱，當然咧，有好多人點解唔用呢，就會覺得好似，我係咪老咗啊？我係咪病啊？你會有好多呢啲諗法啊嘛，一見到嗰啲紙，你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思考嘅。咁但係如果你想提醒自己某一啲嘢咧，亦都不妨用呢啲咁樣嘅招式嘅。 哦，呢個都係好辦法。其實呢，鍾哥呢個辦法我都有用過嘅，特別咧係有陣時要帶仔仔翻學，有好多嘢咧要攞嘅，咁我就真係點咧？我係真係用張面膜紙寫低，然後我貼喺邊咧？貼喺個大門嗰度。咁我出門口之前咧就一定睇到啦，跟住再望一望就 remind 翻自己。同埋咧，人好奇怪噶，你寫咗一次寫低過咧，你個腦就自然記得噶啦。 所以唔係話賴嘅。好多時候，而家我哋近代人啦，即係近呢十年嘅人咧，個記憶力越嚟越差咧。我哋都係歸咎喺呢一部嘅智能電話上面。 其實係啊， 我哋記嘅嘢少咗啊嘛，咁咪即係嗰個腦部嘅記憶區用嘅機會亦都少咗。 係啊， 乜嘢都唔記得。 以前未有智能電話嘅時候咧，連啲朋友、屋企人啦、朋友、親戚嗰啲電話號碼全部記曬嘅。而家記都費事記啦，而家揾啊嘛， 記唔到噶啦， 係啊，記唔到噶啦。 以前都最低限度要打你個名入去啊，而家咧有嗰、那個voice function 嘅時候咧，你嗌小白咁，佢都幫你打埋。 係啊，真係啲科技都唔知好定唔好啊，搞到我哋咧越嚟越遲鈍好似。 已經本身已經遲鈍啦，而家仲要越嚟越長，真係大件事。 唔緊要嘅，好快脆練翻嚟噶啦，大家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可以即係拉上補下又好，點都好啦，令到我哋越嚟越精靈噶啦，梗有辦法嘅，係咪？ 好，盡人事啦。 好啦，唔該曬鍾哥，我哋轉頭見啦嚇。 轉頭見。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會早啲起身，為自己準備一份早餐，心情即刻開朗曬啊！ 朝早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啦，咁啊早上嘅时候提一提大家啦，咁啊港铁荃湾线嘅，咁啊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作出调整啦，咁啊中环至到荃湾站每十分钟一班车，咁啊讲多次啦，咁啊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咁啊荃湾线列车系作出调整噶，嗱中环至到荃湾站每十分钟一班车啊吓，咁啊现时荃湾线嘅月台上嘅乘客咧，咁啊，就算系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啊，都系乘客较多噶。咁啊，等车嘅时间亦都会较长。咁啊，请为行程咧就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星期二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讲下啲职场嘅陷阱啊，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 你好啊，咁啊，而家香港咧都面对住好多人失业嘅问题啦，失业啦，咁啊，即系你作为人力资源方面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嘅听众？如果即系譬如面对例如早前啦，有航空业界或者旅行社界别咧，都有好多人咧即系裁员啊，失去咗份工啊，或者焗住转工啊，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佢哋可以点样灵活转换自己嘅环境，又搵到工作咧？边时？ 我今日想介紹一種比較新嘅工作模式啊，喺香港唔係咁，未算係新，即係未算係一個叫新興，一個新興。喺外國其實原來都一段時間，一個叫做斜洞人啊， 斜洞人 啊，係啊，斜洞啊。咁點解咧？即係其實是一個有多重職業或者身份嘅叫做自由工作者啦。咁喺呢個環境底下咧，即係又近年尾啦，揾份長工啊，或者之前我所講一啲就算合約工咧，都有機會難。咁啊，就算你聽到新聞，有時睇新聞講緊就尋日可能聽到講緊啲旅行社啦，咁有啲職員啊，原來公司都本身都容許佢哋做一啲嘅兼職嘅。咁其實喺嗰陣時已經叫做你可能叫做多重雙即係身份啦。咁好啦，當真係冇工啦，自由身咗啦。咁其實可以點去考慮咧？嗱，當然要視乎究竟你本身有冇一個嘅專長或者有冇興趣，因為其實興趣都可以變成職業。 所謂自己另外嘅專長同興趣，即係係邊一啲界別嘅嘢嚟咯？ 譬如可能你玩开健身嘅、即係你做开或者你鍾意一啲可能你平时讲咁讲緊啦，因为其实我亦都早排睇到即係喺网上睇到有个叫做即係机舱服务员咁样啦，即係空中小姐啦，咁佢冇咗份工之后佢真係教滑雪喎，因为可能佢过可能旅游嘅经验或者佢本身可能有滑雪，甚至乎可能有个过滑雪牌，但佢本身有份正职嘅时候佢唔会正职走去辞咗份工對教滑雪嘅嘛，可能佢自己會好中意滑雪，佢甚至乎考埋個牌。咁但係因為好啦，正正因為呢個機會，佢走去教滑雪。 咁係其中一種。嗱，當然佢未必係 full time， 咁但係呢個變成咗可能 part time， 即係其中一份嘅工作。 即係叫做點都頂住先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又或者啊，可能你好想你自己好中意煮嘢食啊，又或者你可以去做一啲嘅興趣班啊。咁啊，真係視乎本身你有冇可以先考慮有冇將啲可以興趣變成職業先。係。過往你唔會將你嘅興趣變成職業，係因為你有份正職。咁而家係一個好好時間，係咪可以去將佢要變成一個即係都係叫做？係啦，頂住先咧，都係變成少部分嘅收入來源咧。其一啦，其二就係、是、即係可能當而家冇一份叫做長工啊、合約工嘅時候，係咪可以叫做揾啲時間工作，叫做去即係真係自己去接工作，即係唔好話佢要去叫做拗 part time， 而係點樣去塞滿或者係點樣填充你一啲嘅工作時間咧？ 嗯，咁其實你都道出咗一樣嘢喎。其實平時我哋應該係多啲發掘自己嘅興趣啦。可能如果有啲有牌照嘅人，例如。香薰治療，咁我平時都覺得香薰治療係好正嘅，我考埋嗰個牌，喂，咁呢個時候真係有用嘅喎、 哦。其實係啊，你講得冇錯，即係譬如又咁樣講啊，中意攝影嘅，又係咪可以去做有啲 job 去幫手去做一啲攝影工作咧？嗱、啊，未必話你好難講話牌噶嘛，咁但係你會自己都會都影開相、啊，有你自己嘅相， 或者平時都靚女噶啦，而家可以做埋 model 喎。 係啊，都得噶喎。咁嗱，即係咁樣講，即係嗰個方向你啱嚟講得啱，即係嗰個方向。平時一啲你中意，你有花時間嘅，頭先我所講啦，影相，你有自己可能有自己嘅相集。咁係咪可以將佢變成一啲專門一啲嘅選擇去 sell 俾人，去變成你個 portfolio 係、可以慢慢變成你嘅職業，去幫人可能未必是啲大 job 嘅，咁但係可唔可以去嘗試發掘？但係當中咧，成日都講 slasher 叫做自己做咗自己，即係自己係自己嘅老闆，自己叫做接生意。咁、其實咧有啲嘅前提，其實你要需要去叫做去建立嘅，花少少時間去建立，唔係話即係冇方向。咁我點樣去行下一步咧？ 唔係話你做有得做噶嘛？我哋都要即係點樣去到準備好裝備好。自己噶嘛，系咪先？ 系啦，点样讲要宣传自己去搵门路啦。咁、当然啦，我同你倾之前，其实我都上网有望过啊，有冇啲咁嘅坊间或者有冇啲咩渠道系俾人去自我宣传啊？其实如果你上网叫做打啲 slasher 或者叫做自由工作者咧，啊，原来而家香港都有好多个平台咧，俾佢宣传自己噶。 嗯，咁就可以喺透过呢啲嘅平台啦，就容易搵到一啲叫做可唔可以叫做 freelance 嘅工作咧？ 其實去過，即係而家係一個做 freelance， 你要自己去接唔同種類嘅工作，即係 that's why， 即係啊，但問題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如果因為一全職嘅工作冇咗，你又好難將自己變成一個可能全職嘅自由工作者，係喺同一件事上面嘅，咁變咗點解我會講係一個 slasher 就係、是。你可能會做緊唔同嘅嘢，去填充翻你一個叫做全職嘅工作時間咯。 嗯，華人嘅社會咧，有陣時未必咁容易接受到，即係叫做好似 freelance 形式嘅自由工作者嘅工作，成日都會覺得咧應該有一份好固定嘅工作。然後有好固定嘅收入，跟住你嘅人生就會好穩定啦咁樣。不過外國咧的而且確係比較上多呢一類型嘅自由身嘅人，佢哋即係擁有自己嘅時間，自己安排時間啦，然後自己安排工作啦，佢哋亦都唔會有一份嘅長工去到俾佢哋。不過咧，其實佢哋一樣係可以即係生活到啊，維到生嘅。大家嗰個文化唔同，可能呢個風氣咧都慢慢吹到嚟香港啊， 要慢慢建立嘅。其實而家喺翻香港咧，年青嘅一代咧都有唔少嘅年青人去做緊一個 slasher 嘅身份嘅喎。 嚇、有冇話邊幾個行業最多就係見到接觸到呢一類型嘅工種？ 見到通常係啲小店啊，即係可能係啲手工藝品啊，即係譬如你呢頭可能佢自己喺個咖啡師牌都係沖咖啡，咁、然後咧佢又走去可能做一啲嘅手工藝，可能即係一啲皮革啊、耳環，即係叫做首飾啊，或者可能做一啲嘅袋啊，咁但係同時間可能佢自己又都係做運動，佢又可能教人去一日可能做一兩堂去做一啲嘅私人教練，或者可能一啲細班去做，可能瑜伽。咁、其實呢一啲你會見到一個人佢有多重身份，但係自己有佢有佢自己嘅生活嘅，你話齋，佢哋未必係慣，即係可能佢哋中意，而家成日講咩話叫做咩生活平衡生活嘛，咁啊有自己嘅生活，但係又可以叫做揾到飯咧，即係揾即係養到自己啦。咁係用自己比較靈活啲嘅生活時間、生活工作模式去叫做去做到呢行到呢個方向。 而家好多 彈性好大， 好多年輕人最中意咧就未必下要講個牌照嘅，佢哋用一種分享嘅形式咧就做一啲嘅 workshop， 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然後咧就可能中間又有少少嘅金錢回報，呢啲嘅方式咧即係叫做新世代嚟講都非常接受，咁啊所以即係聽眾都要諗一諗啦啊，自己喺呢個年代入邊點樣可以靈活走位啦嚇，咁啊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Vincent 先，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五十三分，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唔该晒 Vincent。咁啊，嚟到 Coffee Time 嘅时候啦，咁啊又睇睇啦，诶，都有一个咧关于头先 Vincent 所讲嘅嘢嘅，嗱，究竟我哋嘅人工算高定系算低咧？相信好多人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噶。啊，根据翻啊2020年统计处嘅政府统计年报公布最新嘅个人入息以及咧就家庭入息数字，咁啊现时全港个人入息中位数咧系17,000元。意味住如果你是月入17,000元的话，收入已经比全港一半人呢是重要好的了。最新的数据更加显示，跟2014年相比的话，2019年的年薪过百万的打工皇帝人数更加就大幅增加。咁啊，截至到2019年啦，全港有接近385,000名嘅打工仔嘅，啊，当中超过咧就197,000人咧，月入系不多于17,999元嘅，占咗打工仔总数嘅一半。假如你系月入30,000元嘅，薪金已经比全港75%嘅打工仔咧系好噶啦。咁啊，而月入50,000元或者以上嘅人啦，人工比全港90%嘅打工仔咧系高噶，成为全港最高收入嘅一成人。啊，都值得留意嘅。咁啊，过去几年啦，月薪50,000元以上嘅高薪一族嘅人士，亦都系大幅增加噶。当中月入80,000元或者以上嘅打工皇帝，由2014年嘅92,600人增加76.8%，至到咧就系2019年嘅163,700人，咁啊同期打香港嘅打工仔啦，总数咁啊只系增加2.8% 嘅啫。嗱，无论你嘅收入咧系属于边一个嘅界别都好啦，其实咧有阵时我自己就认为金钱咧系紧要嘅，咁但系喺衡量金钱嘅时候，亦都要咧就系谂一谂啊自己咧就系嗰个嘅兴趣或者能力。啊，举个例啊，之前都曾经喺节目嗰度讲过噶啦，喺一啲航空业嗰度，咁啊都有一啲关于咧就裁员嘅消息啦。有一啲咧本身都系投身于咧就系航空业嘅朋友啦，佢哋都系由于觉得自己嘅兴趣都系好想同航空业啊、旅游啊继续咧就有相关嘅有关联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算被裁员之后揾翻嘅工作咧，佢哋都系希望咧喺机场入边工作。啊，唔知道你又会唔会都系咁谂，定还是你只不过系片面咁咧？就系因为我嘅一技之长喺呢一度，其实应该咧就系积极啲谂，我嘅专长咧喺呢一度，我应该咧就系好好地继续咧就系发挥我自己嘅长处。同一件事都有好多唔同嘅向面嘅。咁如果你能够多啲抱住一个正向嘅态度面对住嘅话咧，咁你绝对系一个咧比较上容易成功嘅人嚟噶。 上六点五十九分，佢系 Jackie 啊，壮志骄阳。好啦，转头听埋七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咧就会分途广播啦。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啊继续收听就有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见。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再到小康嘅历史性跨越。另外，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采取最严格、最彻底嘅疫情防控举措，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汪文斌指出，美方讲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其维护人权是假，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是真。美方没有资格亦都没有权力以人权教师爷自居，更加不应该沦为政治病毒的制造者和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一两度。在上午七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北大约9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一位，快活到正常，一位，怀放胆抱窗。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喂，细 B 啊，你知唔知咧喺进行调运工作嘅时候，333呢一个口诀代表咩咧？ 李 Sir 系唔系提醒工友3:3落场食下午茶先？ 错啦，成日挂住食，哎呀！ 吓，咁系代表啲咩咧？ 睇下你啊，乜都唔记实嘅。 咁我真系唔记得啊嘛，李 Sir。 唔该，你留意一下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今集会讲调运工作安全啊。 妈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18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哦、 啊？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我见阿 Didi 入嚟嘅时候咧，眉头深锁啊！ 系啊，好少见到 Didi 系咁样噶。 我又唔系喎， 系咩？ 有有啲乜嘢 啊？系喎， 龙翔道屯门公路 又系龙翔道， 但今日好似唔系啊！究竟咩事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早晨 ，Didi， 塞车，今朝系塞地铁啊！ 哎呀， 系啊，塞港铁啊！吓，我今朝都系受害者啊！我搭头，我搭头班车啦。咁虽然港铁公司咧就话会延误咧几分钟，但系其实我个成段车程咧都延误咗三个字。好彩我比平时咧就早出门口。半個鐘頭，咁、 哦、 都當然冇影響我哋報交通啦。咁但係就遲咗咯。咁所以咧，嗱，而家講俾聽港鐵最新消息先。嗯、由於大窩口站至到葵興站嘅路軌出現裂紋啊，荃灣線嘅列車咧駛經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咧需要慢駛。咁荃灣線由荃灣站去中環站嘅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多兩分鐘。咁較早前就係十分鐘啦。咁而家佢話兩分鐘啦，但係應該唔止兩分鐘啦。當然啊，荃灣線就維持每三分鐘一班車嘅。港鐵的職員咧而家進行搶修，咁一句講曬，如果是趕時間的話咧，呢、這個時間真的不要搭荃灣線啊，港鐵應該會延誤比較耐少少，因為我咁早頭班車都塞了三個字，咁雖然港鐵公司而家宣布話延誤咗幾分鐘啫，但每一個站咧，應該是每一個站延誤幾分鐘，加加埋埋就很長啦。 唔使擔心啊 ，Didi， 以我有限的數學能力咧，你就話講你早出了半個鐘頭。跟住架車就延咗十五分鐘，你都係比平時早咗十五分鐘翻嚟嘅。 係啦，冇錯， 你都冇事嘅。 係咁啊，我咁早啫，可能都稍後咧越嚟越多人翻工，繁忙時間啊嘛，因為唔係個個咁早翻工啦。誒、哎，我講就係講完港鐵之後講翻路面先啦。咁、可能啲人咧會誒趕咗誒轉咗搭路面車嘅，咁但係咧隧道先啦講咗，公主道過海就去到愛民村啦，將軍澳隧道去翻觀塘咧就去到香港單車館，獅隧出九龍就去到世界花園啦。咁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化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去津桥嘅。 嗯，其实咧经常都系讲呢几个地方塞车嘅啦。 系、 咁可唔可以以后咧阿 D 唔使讲咁多啊，就话照旧啊？ 咁又 照旧得噶啦。 你肯定你哋晨光冇新嘅听众咧，可能就啱啱开心机咧。 咁佢哋 archive 聽翻啦，照舊啊， 照舊，照舊啊！交通信息萬變嘅 archive 啊，真係唔好講笑啦，仲講。 不過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啊，即係 Didi 講得啱啊，嗰、那個港鐵嘅問題，真係令到大家咧就出門口嘅時候好容易失咗預算。但係佢有冇話到會有嗰啲接駁巴士幫下手？ 暫時未有， 希望有啦。 如果有，我哋即刻通知。 提醒一樣嘢啊，嗱，當咧如果港鐵佢一遲咗咧，咁當然喺月台等車嘅人就會多咗啦。咁啲人就會心急上車，然之後心急上車就逼。系咁逼， 系啊系， 越逼咧其实就越迟嘅， 系啦， 都闩唔到啊嘛。 同埋咧就啲人唔好咁燥咯，因为我听到今朝有啲人撞一撞咧就闹交算啦，大家即系耐心忍耐下啦。呢句都啱用 嘅。所以睇到每一个人嘅忍耐力咧，正话讲咗，如果根据港铁嗰边讲咧，两分钟，其实我哋嘅忍耐力就系两分钟咯，即系两分钟就忍唔到噶啦， 算啦，多啲忍耐啦，开心啲嘅。 系啦，不过呢个时候即系我自己最近只脚就都仲系要拐杖跛下跛下啊嘛，咁所以咧。我突然间谂，如果我而家呢一刻咧喺呢个港铁站嘅时候咧，我谂一啲可能都要用拐杖行嘅人，我哋都要特别咧就帮一帮手，因为大家都要逼紧啊， 一定要、 大家忙紧嘅时候咧，都尽量俾翻啲空间佢哋，俾佢哋上车咁样，呢样嘢都好紧要啊。 因为就早班车咧，都好多长者噶， 系啊系啊， 所以大家承让承让啊。 系啊 ，Didi 或者我哋大家忍让一下，俾翻个轻松嘅心情咧。 越让越快啊！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睇睇 O 出边嘅情况系点样先。 喂，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啊，嗱，我翻嚟嘅时候咧就有点寒意啊，我唔记得带衫啊，你又点样啊？ 直情冻啊！ 哦，冻添啊，佢都用个冻字喎，钟哥。 直情冻啊，好大风啊，依家出边估计就睇紧温度都起码比早嗰两日咧低两三度噶啦，所以咧今日咧就大家真系要添衣着翻多件衫啦。咁啊，风褛少不了啦，你话带多件厚少少嘅衫咧都不为过嘅。呢一刻嘅天气啊，如果你而家譬如喺马路旁边咧等一等车啊咁样咧，哇，随时跌亲啊！连咧琴日跑紧步啊唔着衫嗰位哥仔咧，今日都着翻衫。 你又见到佢？ 系啊， 再度重遇你， 即系再度重遇你喎。 系啊，可能佢想见到我， 但佢今日就冇露出呢、這、一个两嚿大胸肌、六嚿细腹肌嗰啲咁样啦，系嘛？ 冇啊，我都觉得冻啊，吹得两吹喺度，因为咧我哋叫做广播道咧啊，听众可能唔 可以講住嘅話，我哋電台咧旁邊有個竹林嘅，嗰啲竹咧都吹到咬曬腰咁樣，好似做緊體操咁樣，證明咧風勢有幾咁大啦。咁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好啦，望向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麻麻地嘅啫，咁啊都係比較多雲少少啦。咁啊太陽出咗嚟啦，但係咧都比較大雲咧遮住咗啊嚇。咁啊唔知今日詳細嘅天氣係點啦，交俾兩位咧同我哋講講佢啦。 好，咁啊即刻望一望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啊乾燥嘅，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6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咁啊因為北風嘅關係啦，所以都係涼涼地啊。咁啊稍後轉吹就偏東風噶啦。咁啊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以及咧都係乾燥。本週中期風勢較大，咁啊而家2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8%。咁啊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屬於3至4，咁啊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接着 Kitty 继续请来慈善团体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探讨一下身心灵的问题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是的，上个礼拜呢很好，因为呢临尾的时候你赠了我们一句金句，就叫我们呢，尤其是喜欢讲道理的人呢，留意先呢是要处理情，之后呢才处理事。那我在网上呢见到一个讨论分享啦，那我觉得呢都可以等下周博士呢你去帮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将这个金句应用在他的情况那里。那么、个、情况呢就是婆媳关系来的。就是说呢那个楼主呢，就是分享这件事的女性呢，她就说她奶奶呢就搬了入去她家呢暂住。那就发现呢很多生活的小细节她觉得是奶奶不尊重她。就是小鱼啊，她夜晚煲了一壶水諗住摊冻，第二朝呢就有就是常温水喝啦。那怎么知她起身的时候呢就发现奶奶呢就倒了她。那么再煲啲熱水，咁啊等到佢咧，即係本身以為有得飲嘅常温水就冇咗啦。咁咁少嘅事咧，都觸動到佢要即係做鍵盤戰士咧，打上網同大家分享，就話唔得啦，我頂唔順啦，即係相見好同住難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觸發咗好多嘅一啲拗叫啦。咁其實點樣去解決？係咪可以又將嗰句金句擺咗落嚟呢一個事件度先咧？ 是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这个看似是很少的例子、同时已经听到这个女子已经判了奶奶差不多死罪那么滞了，就觉得不沟通了，你就是这么野蛮的了，将我湖水倒了去，有没有搞错？ 你 真的没水喝，没温水喝，好痛苦啊，就是这个是很悲很可惜的一件事来的、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如果用这个例子，如果我是那个女子，我一起身就觉得水冇咗，俾奶奶倒咗。嗱，当然可能会好失望、好愤怒啦。我俾自己静一静啦，然后可以行埋同奶奶讲几句说话。 嗯， 唔系平时嗰啲指责啊，然后两败俱伤啊，大家都好好伤啦吓。 嗯， 我可以同行埋同奶奶讲，奶奶早晨，我知道咧，你倒啲水咧，你都系想我早上有热水再饮过。我收到你好爱锡我哋嘅，你真系好关心我哋、 嗯。 你好想我哋咧有最新鲜、最干净嘅水饮，收到你嘅爱，收到你嘅支持。 嗯， 即系话欣赏对方嘅正向出发点， 肯定咗。 每个人做嘢都有佢原因嘅、哪怕我觉得佢几荒谬，从对方当事人嘅角度咧，佢都系觉得自己啱嘅。系啦，咁呢个系人性嚟噶，所以第一样嘢，所以先处理情咧，就肯定翻从对方嘅角度，佢嘅美丽嘅出发点，哪怕我完全唔认同佢嘅行为，冇问题，我唔需要认同佢嘅行为，但我依然去 appreciate 理解翻，甚至欣赏翻佢呢个我唔认同嘅行为背后都有从佢嗰方面嚟讲一个正面嘅出发点。然后第二啦，就要讲翻我自己嘅立场啦。讲我立场嘅时候，谨记用一个非批判、非攻击、非对立嘅方式，就唔系一种指责嘅，就系、是、话，哎呀奶奶啊，我有个习惯噶。 嗱，呢個唔關你事㗎，我咁多年都係咁㗎。 嗯， 我瞓覺前咧就斟定個熱水，因為我夜晚咧有時起身去洗手間咧，咁我想飲一啖暖水就覺得好舒服。 嗯， 我又唔想再煲再斟，所以我斟定喺個暖水壺。嗱嗱嗱，如果下次咧你見到我個壺擺喺床邊咧，你唔使理我㗎，咁我就會好收到你嘅尊重同埋支持㗎啦。奶奶，如果咁你覺得 O 唔 OK 啊？ 嗯， 即係講出我嘅底線，而最重要咧就係唔係指責佢，即係唔係話你啊奶奶你自己點啊？你做咩質我啊？即係避免任何呢啲批判攻擊，而最重要係臨尾嗰句啦。我正話示範咗一句咧，就係奶奶你覺得點啊？即係話讓奶奶感受到係被尊重。我講完我嘅大道理，我唔一定係啱嘅，我都想聽翻奶奶你嘅感受，而講完之後咧，係真係停喺度喎，望住奶奶，睇睇奶奶嗰啲。嗱，好可能奶奶咧就話：，哎呀，我好陰功，我都係為你哋好，但咁佢講出佢個苦水出嚟啦。咁我哋唔使理佢噶啦，我哋就咁聽，合一合頭。如果我哋厚道啲，就行埋去拍一拍，奶奶知你辛苦啦，收到收到，多謝你。如果你真係覺得好難頂咧，亦都唔需要再太多嘢，就只係再重複一次正話嗰個系列，即係首先欣賞對方啦，講出自己嘅底線啦，然後最後講一句問你覺得點啦，或者一句尊重嘅說話就可以。咁個關係咧好奇妙地，如果我哋能夠持續先處理情後處理事咧，通常喺好短時間幾個禮拜內關係會大幅度改變，甚至喺嗰刻咧，平時可能我覺得好冷漠。嗰、那個奶奶忽然間對我好親切喎，佢同我講好多心事喎，然後我發覺原來平時係我對奶奶冷漠，所以奶奶對我更加冷漠。 這個真係聽咗落去呢，完全覺得是一个双向的沟通，即听落去好舒服，即呢个当然就是要慢慢学习的沟通技巧啦。即好多时候譬如我哋去表达一啲嘢，以为自己讲得好清楚或者好有礼貌，但其实原来只不过是即将自己諗嘅嘢直接就拱咗去俾人，根本就冇最尾嗰句你觉得点啊，即俾返对方一个空间去到回应你，或者去到同你去沟通咁样。其实呢一啲嘅模式，我諗即周博士都会有好多可以同我哋分享，是 啊，可以每一集都跟大家分享的。你真的说得很好啊 ，Kitty。我们平时沟通以为自己很有礼貌，以为自己很啱，然后在潜意识不自觉地呢，就将我的需要变成感受，将我的感受变成睇法，然后将我睇法视为真理，强加了在对方身上，就觉得你要跟我的真理，其实只是我的感受，我的演绎来的啫。所以带来这么多的伤害，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世界。所以问回对方，你覺得點？哪怕嗰刻我係即係心不甘情不願，我試下逼自己咁講，又養成一個習慣。呢種表達方式咧，係令我哋更謙卑，令我哋唔會咁自大。因為平時我哋太習慣好自我中心。當我逼自己講你覺得點，講得多嘅時候咧，我真係發覺，我當我聽翻你講你嘅感受嘅時候咧，原來我真係唔知道喎，原來即係講一啲嘢我冇諗過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磨練，令到人與人關係更加幸福啦，令到我哋自己唔會咁自我中心，咁我哋無論做乜嘢都會更加幸福同埋成功嘅。 明白，我哋呢個慢慢一齊去到學習。今朝早唔該曬周華山博士。 唔该晒 Kitty 出杰同，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如果我哋要喺我哋嘅交通嘅路途上都要成功嘅话咧，就要留意埋呢一个啦。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段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段咧系需要慢驶噶。咁啊，荃湾线由荃湾站去到咧就系中环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两分钟。咁啊，荃湾线维持每三分钟一班车。咁啊，港铁嘅职员咧就正在继续咧就进行抢修嘅工作噶啦。咁啊，而家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0%噶。咁啊，记住咧留意住就系铁路方面嘅消息啊，一有最新嘅消息咧，又会再喺节目入边同大家一齐讲讲。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 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疲弱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谢谢哥哥，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过，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终点。今日此事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剧痛，重新应力搏一次。 7:24揾嚟 Tony 一首歌《一口气》。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我有个习惯，不过呢就已经冇咗啦呢个习惯。自从呢我返晨光之后呢，咁好咗起身啦，四点几起身就已经即係准备定返嚟电台啦，六点钟就准时开咪啦，係咪？咁但係呢我以前呢仲未返晨光嘅时候，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嘅。呢个习惯呢就唔知阿钟哥啦同埋阿欧友，就 係 朝头早起身呢会冲凉。 哦， 嗱，有好多人系中意朝头早起身冲凉嗰个感觉。 其实我都好中意嘅，不过咧，依家冇计，我真系六七点起身，惊嘈醒太太，屋企细啦，系咪先？开个花洒， 叫醒埋佢咯。 哇，咁唔好， 你一齐冲啊， 睡一齐冲咯。 咁早唔好冻啊！头先讲话气温几度，22度嘅气温，我惊佢接亲啊。 嗱，咪先，嗱，好啦，咩啊？白如果继续讲之前，好，你朝早冲凉 系啊， 咁你夜晚有冇冲凉瞓啊？ 夜晚一定会冲， 咁咪即系要出一日冲两次， 一日冲两次噶， 咁咪嘥水咯。 嗱呢个咧 好唔环保啊，好唔环保。 点解朝头早 因为啲咁嘅角度去入嚟，我仲以为 咁嘅角度系无敌嘅， 你 知唔知啊？ 朝头早冲一次，夜晚冲一次，你几干净喎？ 仲要难听啲讲，佢嘥机屎添啊！ 一日冲一次凉噶嘛，一日冲一次，由细到大都教你一日冲一次凉噶嘛。咁如果你朝早冲，咁你理论上夜晚唔好冲咯。咁如果你夜晚又冲，朝早又冲，你一日冲两次， 冲两次啊， 咁咪多咗咯。 唔係多咗， 多咗 係多咗呢個度， 係足夠，係足夠。因為嗰陣時咧就唔使咁早翻工啦，咁啊變咗朝頭早，如果可以沖個熱水涼咧，個感覺咧個人滾一滾， 精神啲， 精神好多。好啦，咁啊精精神神去翻工，夜晚就因為點解又要沖咧？大家知啦，咁啊出完去咁啊打滾完，咩叫打滾完啊？啲塵吸曬落個身嗰度啊嘛，咁啊梗係 又 要沖。 又話疫情咁，你都想即係自己乾淨啲啊？你有嗰陣時疫情最嚴重，一入到人哋啲屋啊，或者翻到屋企咧，俾人全身噴 嘢咁樣， 連眼連鼻 係 咁。好啦，咁你譬如而家你著件外套，而家都仲係疫情期間，咁你件外套翻到屋企，你放喺邊度啊？ 挂喺屋企嘅， 嗱，后屘即系又系将嗰啲嘢带翻去个衣柜又好，个衣架又好，咪又挂咗喺度。 讲得啱喎，咁样 啊，所以喺屋企咧要准备另一支嗰啲唔系一比较旧，一啲专系喷衫嗰啲消毒剂。咁我通常翻到屋企嘅时候，件衫就会即刻攞去个骑楼嗰度， 系 挂起佢，然后就攞嗰啲嘢喷一轮，咁个人咧就会安心啲， 安心啲啫， 安心啲咯， 冇帮助嘅。 我当有帮助啦，人哋写到明杀菌啊嘛。 你有冇每一格每一个位啊都喷晒？你漏咗一个位冇喷啦，可能就系嗰个位有菌喺度啦， 系啦，紧要就系边个位咧？衫袋，你好少抽翻个衫袋出嚟喷啊，系啊， 突破盲点啦，系咪先？ 系衫袋又真系冇喷，啊你好嘢你， 系啊，大家唔紧要，试下，因为我屋企连衫袋都喷埋。但系小白点解会讲朝头早冲凉呢一样嘢咧？ 因为咧，其实原来我哋冲凉嘅时候，而家香港已经好多啦。因为我哋咁多年嘅教育咧，就话到我哋冲凉嘅时候就要令到屋企嗰个浴室咧就空气流通啦。咁啊，已经都唔系话好常，我细个会有听过嘅，就冲凉嘅时候可能因为焗亲，即系一氧化碳影响到佢晕咗咁样。咁内地方面咧，其实都仲有呢一类型嘅新闻嘅。咁但系咧，原来咧，我哋虽然话就话而家即系我哋个意识强咗啦，喺浴室嗰度咧就唔会话咁容易有呢个一氧化碳中毒啦。但系原来喺街上面咧， 仲耐唔耐都會見得到係會有機會一氧化碳中毒，呢、這個我哋就真係 街上邊何來有咁多嘅一氧化碳？ 物質啦，或者你嗰啲空氣要儲存喺個密閉空間先會影響到你噶嘛？ 呢、這個其中一個啊，特別係嗰啲叫做通風唔好嘅工作環境咧，咁啊都有機會咧係會令到嗰啲一氧化碳咧係積聚噶。咁同埋嗱，有啲咩地方咧？停車場。 嗯，系啊， 停车场一定系焗嘅，系咪？咁我除咗佢开晒所有窗， 即系除非佢喺室外三四五楼，咁有晒嗰啲通风嘅， 冇 错 啦，系啦。 即系而家有好多停车场喺 地底噶嘛， 呢啲就 特别系内地，内地好中意停车场喺地下噶，佢哋攞上边啲地方嚟起楼 啊 嘛。 啊， 香港 都有 嘅，咁细。但是上面的地方是停車場就是 下面都有的 越來越多的 我們附近的商場就是轉到你頭暈的嘛或者金鐘那個也是轉到你頭暈的嘛 我試過落那個商場就是我們附近那個是落到我坐在我旁邊那個 嘔啊 嘔啊真的想嘔轉完未啊好了如果你說室外的地方是什麼呢例如有很多的工人他們在路上有很多的工程的嘛嗰啲嘅工程呢原來佢哋長期吸入呢個一氧化碳。 哦、 因為嗰啲汽車嗰啲廢氣呢、或者係有啲工業工廠區呢如果你發現附近有啲排氣口呢嗰、那個通風一定要做得好。如果唔係呢就會係變相咗呢又係一氧化碳。吸得多呢就中毒。所以話呢一樣嘢呢唔係淨係話我哋留意朝頭早可能沖涼而家大家都知啦點都開隻窗嘅。不過大家就有個疏忽就係自己工作嘅環境或者諗住喂我都出咗去屋企意外嘅地方喎應該唔會咁容易呢就係、是中呢個一氧化碳毒原來都唔係，有好多嘢咧，我哋都需要咧就係好好地注意先至得嘅嚇。咁啊，再望一望天氣先啦。但係而家空氣流唔流通啦，好嘛？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咁啊，有時啲風大啲啊，冇咁容易中呢個一氧化碳毒啲啊嚇。而家2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9%，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屬於3至4，低水平至到中級度嘅。先聽你7:30嘅新聞簡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有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驶。荃湾线荃湾站往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要额外多2分钟。荃湾线每3分钟的班车，港铁职员正在抢修。美国总统选举两名候选人继续拉票。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全国和主要关键州的支持度仍然领先。外界现时估计，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结果将会有决定性影响。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向支持者表示不要相信假的民调。他指出在真正的民意调查当中他所得到的支持度是非常好因此他将会胜出大选。拜登在艾奥瓦州说要结束特朗普任期为美国带来的混乱。奥地利警方表示，首都维也纳发生枪击，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名枪手。当地警方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表示，枪击在6个不同地点发生，有多人受伤，至少一名枪手被警方击中之后死亡，相信枪手配备步枪，当局派出大量警员到场。内政部长内哈默表示，明显是一宗恐怖袭击。维也纳的犹太人社区领袖说，枪击发生在当地犹太教堂所在的街道附近，暂时未知道教堂是不是攻击目标，但枪击发生的时候，犹太教教堂已经关闭。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枪击造成7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另外有多人受伤。德国新增1200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540000宗确诊。德国总理默克尔为再进行严厉防疫措施辩护，他强调只要1个月内持续抗疫，有可能突破第二波疫情的传播，但是承认抗疫4星期内将会有所牺牲。 默克尔又透露，德国大约有七成半个案感染源头不明，重新必须避免社交接触。相信如果成功减慢病毒传播，有助十二月重获更多自由。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去沙田方向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挤塞，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嘅荃湾线啦。咁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咧出现裂纹嘅，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是需要额外多两分钟的，荃湾线荃湾站去中环站的列车的服务是需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就维持是三分钟一班车，港铁职员是继续进行抢修工作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喂，细 B 啊，你知唔知咧喺进行调运工作嘅时候，333呢一个口诀代表咩咧？ 李 Sir 系唔系提醒工友3:3落场食下午茶先？ 错啦，成日挂住食，哎呀！ 吓，咁系代表啲咩咧？ 睇下你啊，乜都唔记实嘅。 咁我真系唔记得啊嘛，李 Sir。 唔该你留意下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今集会讲调运工作安全啊。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7，早晨啊，咁多位。 点啊？ 几好啊，今朝 点啊 ，Kitty 醒咁样， 今朝醒啲啦，系嘛？ 问下 Kitty 有冇题目啊？我有， 我有， 好积极喎， 争举埋手。本身咧，我自己就寻晚就睇到一篇新闻上讲啊，点不知我头先翻嚟揭报纸嘅时候，唔得，我即刻就要讲呢、這 个。点解咧？ 因为本身我人咧好中意睇嗰啲研究报告。 我啊，小白啱讲咗啦。 系啦，好中意研究，唔系嗰个嘛，我头先有听到嘅。 同一个研究，再讲多一次。 你唔好意思，我出翻去先啦。 跟住播完一只歌。我又有一个研究报告， 又系 嗰 又系嗰一个， 哇！估你唔到。 唔系，但系呢个咧就国际啲嘅，系啦，亦都咧颠覆咗我哋一般人啊本身嘅认知，所以真系要讲。 系你本身认知比较狭窄啫，系嘛？ 应该唔系嘅， 即系好惊讶。听完之后， 你哋应该唔好惊讶，你哋应该唔好惊讶， 千 祈唔好惊讶。 好期待、啊，你讲到咁样。 嗱就咁，关于咧呢个健康同埋我哋呢、這个 好惊啊！我见到我即刻好惊， 已经惊 啊， 唔使惊，唔使惊，你家人医生今日礼拜二系， 系我仲惊， 系咩？点解啊？佢一阵同你把把脉啊， 讲 西医咪把脉， 佢会讲咗两年喎。 唔系，我相信依家李医生都惊讶，唔系嘛？ 唔系嘛？ 啊，呢个嘅报告咧就喺印度嗰度做嘅啦。寻日已经讲咗一个即系好好。癫嘅叫做骗案啦，喺印度即系话啊，我有个阿拉丁神灯啊，咁啊捽咗个蓝色嘅人出嚟，咁啊即系呃咗佢几十万啦。 仲要呃咗嗰个系一个 医生嚟嘅，系啦。嗱呢一个研究系讲咩嘅咧？就话外界一直都好担心啊，印度呢啲庞大人口嘅中低收入国家啦，会有数以百万计嘅人咧系死于呢个肺炎啦。咁、但系事实咧又唔系真系咁、啊。嗱，印度嘅确诊宗数咧虽然超过八百万啊，占全球嘅六分之一，但系死亡率咧就少过2%，系属于全球最低嘅水平、啊。咁到底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出现呢？咁啊，梗系要研究一下啦。有两份嘅印度研究报告就推断啦。印度人长期在卫生不理想的条件底下生活、一早就锻炼了更强的免疫力啦。哇、你真的不惊讶、啊、好嘢啊、你即系按耐住。好， 以为是吃咖喱。 唔系啊，呢一个呢一， 佢以为是因为点解佢哋冇事？因为原来咖喱入面有一种唔知乜乜素，嗱嗰种乜乜素咧有效对抗， 系 啦，有效对抗新冠疫情。 我哋我嗰个年纪咧，同你嗰个年纪真系又系嗰句有啲分别啊。 系 有咩咁惊讶咧？真系噶， 世卫唔系咁讲噶， 但系我细个系咁讲啊嘛。 好好，你细个系点讲啊？ 就系话，如果你屋企太干净咧，某种程度上，我哋已经成日话你个免疫能力系低啲嘅，因为我哋细细个已经接触好多奇难杂菌啊。乜嘢你都即係我哋上山跑又好，周围摸又好，摸完唔洗手即刻拿嘢食又好，我哋细个就係咁样，但係 锻炼啊呢啲、就是、锻 炼咗反而冇乜嘢囉。嗱而家你食个苹果都话要用啲咩，琴日阿白元浩讲话用啲咩 清洁剂 专洗 水 洗水个清洁剂。乜嘢都洗得乾淨，咁你個肚又好，個人又好，你都完全冇任何嘅菌接觸過啊！ 嗱，呢個我有聽過嘅、但係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因為你未中招，你梗係咁口響啦，係咪先？即係我細個周圍喺通山摸都冇事啊！ 即 係 佢而家話你啊，你 而家嚟對我啲人， 你而家冷靜，你中過咩？啊，你未中過，你梗係叻啦！ 唔係， 我嚟嘅時候你唔知啫。 唔係咯，即係有時你睇新聞嘅時候，哦，原來佢真係太過疏忽自己生活習慣。或者点嘅时候咧，就真系会引起一啲即病毒噶嘛。咁、但系可能唔系发生喺我哋身边，我哋就即系比较大大声啦讲得。咁佢呢个研究咧就话佢分析咗全球106个国家嘅疫情，咁结果发现最多人病死嘅咧，反而系高收入国家。咁佢呢度点讲咧？就话喺较贫困嘅国家生活嘅人啦，咁佢哋似乎咧就比起高收入地区嘅人，对于呢个病毒咧更加有强嘅免疫力。咁另外一份报告咧就话啦，尝试了解下寄宿喺人体里面嘅微生物组喺对抗肺炎之中咧扮演嘅角色。咁报告咧都分析咗122个国家嘅数据，显示长期暴露喺各种致病源之下嘅民众咧，喺呢个病底下嘅死亡率咧系相对较低嘅。咁啊两个报告咧就即系综合咗嚟讲啦，就话因为佢哋已经久经训练啦，即系已经即系对于病菌咧有一种好处之泰然嘅细识啦。 系咁样，即系唔系越有钱就越容易患病，系越有钱咧啲国家咧成日都开冷气，所有地方都有冷气喺当中。咁、你冷气真系密闭空间，同埋咧你都知嗰个过滤网咧一中就全体中噶嘛。但系咧如果你啲叫做发展中国家啦，佢哋冇咁多空调或者 喺户外工作啊， 系啊，喂咁我。 新鮮空氣，空氣流通，根本就唔會有呢個呼吸道疾病嘅感染咯。咁呢個先係當中嘅癥結，我自己覺得呢、這個報告 你都有道理， 有少少片面。雖然我唔係專業人士，但我純粹就咁諗一諗。 喂，但 係 咁嗱，其實佢咧又唔淨止係嗱，你講咗佢嘅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優點啦，就是、因為可能少啲密閉空間，少啲開冷氣，或者個温度都可能有影響啦，一個熱啲，一個凍啲。咁但係食水衛生啊，其他嘢情況又點樣咧？即係佢普遍嚟講。即始終都是細菌比較多啊！ 你哋有冇去過印度啊？先問下。 哦，咁我就未喎。 我都唔夠膽啊！ 但係我 睇 唔係夠唔夠膽嘅未啫。 我唔夠膽。 你唔使咁恐懼嘅。 我恐懼啊！ 嗯，點解咧？ 因為睇得太多呢啲新聞啦、 即係老鼠又唔知點樣捐嚟捐去，又喺個恆河嗰度飲水，跟住啲人又繼續飲翻啲恆河水。 不過咧，我哋成日覺得心理上嘅影響好大嘅。 係 以前譬如好多地方咧，如果你有病啊，或者我哋細個嘅時候有病咧，通常第一句咧就唔係話睇醫生啦。而家你有病咧，講咩啊？睇醫生啦，即刻講咁啊，睇醫生啦。以前我哋細個聽嗰句咧就係，譬如你病又好屙嘔啊， 瞓啦你， 唔係啊， 係嘛， 冇事嘅。呕下呕下就好啊， 系咩？ 系啊，冇事嘅。 真系同我哋呕 下呕下就好， 唔同啊，聰哥。 你哋而家呢個年代有第一句就係話睇醫生 或者食藥啦， 食藥啦。我哋嗰個年代第一句就係冇事嘅，嗱個心理影響幾大，冇事就冇事噶啦。跟住點啊？嘔咯，嘔下就好噶啦，就冇事噶咯。跟住醫生都唔使睇喎。 聰哥係第一代嘅自然療法嘅始祖， 真係自然療法。 即係講一講啊，有陣時睇啲報道。 傷風感冒而家就話食傷風藥，以前邊有傷風？要食攞张棉胎，仲要系棉胎，焗 佢一身汗， 焗一身汗，饮多啲水，冇嘢噶咯。第二日， 我婆先系咁讲噶。中国你个年代真系啊，比较久远啊。 我年代咁远咩？ 睇你唔出， 即系两代咯。 唔好扮成熟喺我面前啊！明明你唔系嗰年代噶， 即系咩？又系嗰句，我就系攞两蚊搭车啊！ 冇啊，真系好远嘅。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Let's go！ 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今最后一间唱片铺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46，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想同大家报告下嘅。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咧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段咧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往中环站嘅行车时间预计会需要额外多两分钟，而荃湾线咧就维持每三分钟一班车。咁港铁职员咧而家系继续进行抢修工作嘅，翻工嘅你记得留意啦。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其实翻学嘅你都要留意嘅，我讲完之后都觉得好似有啲问题，系啦。 唔系啊，你都系睇教育电视大嘅啫。 做咩？我又翻翻去80年代系嘛？ 70年代啊！ 哎呀， 哎呀， 即系时光倒流啊！ 唔紧要啊，仲有两个钟俾我追翻，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啊，即系出门口要搭呢、這个地铁嘅话咧，就要留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 搭港铁啦吓，而家呢个年代，哎呀，好。 你阿聰哥笑得幾 改唔到口嘛？ 唉，都要 對唔住， 改咗十幾年你都改唔到。 港鐵 你呢一世都改唔到喎，咁樣 好似都壞習慣。 不如調翻轉頭叫港鐵改翻做地鐵得唔得咧？不如改翻啦，我哋改唔到口咁樣。 算啦，唔好搞佢啦，佢快啲搶收咗先啦。 哎，好啦，哎，咁啊，而家要嗱。大家又抗疫期間啦、 啊、 我自己都留咗喺香港冇去旅行啦，大家都係冇去旅行啦，係咪咁成日都話哎我哋好想去旅行啊，喂、哎、我哋應該調返轉嚟諗，我哋好想留返喺香港呢度玩，點解、呢嗱，而家香港我哋香港本身有兩個主題樂園啦，咁同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又話有地質公園啊咁樣。而家呢因為呢一個嘅疫情關係呢，我發現原來好多嘅樂園呢佢哋有好多嘅改革，其實大家都睇到。 第一不如白如托繼續講之前，我成日好奇怪點解香港得兩個主題樂園嘅、 啊？ 其實香港咁細， 香港有好多主題樂園嘅喎。我樓下個公園都係主題樂園嚟嘅，專係俾人即係曬棉被嘅嘛。主題樂園咯，專係曬棉被嘅。 仲有咩主題啊？ 嗱，另外嗰邊咧就專係俾啲人咧去爭嘅，爭地盤嘅樂園咯，即係大家都要爭嘅。每一個樂園都有佢嘅主題嘅啦嘛， 樓 下公園都已經有， 又有啲係針對唔同年紀嘅主題樂園又有， 即係嗰邊專係情侶嘅樂園。 改一改。大型主題樂園啦，係嘛？咁啊啱啲啦嘛。 兩個大型嘅主題樂園咧，先講咗呢個兩個政府都有加持啊，係咪先？先講咗呢個迪士尼嗰個先。咁佢有個新嘅城堡，咁大家都見到啦。咁啊嚟緊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即係正式開放俾大家咧去到玩啦。咁玩法咧就雖然唔係話好霹靂，入邊有過山車飛嚟飛嚟咁樣，但係佢入邊咧都有好多嘅，譬如關於歷史嘅嘢、起嘅嘢，或者中意呢一個系列嘅人物嘅人咧，其實入到入去都有一個好大嘅展廊，咁、可以去嗰度參觀。咁 你話嗰、那個城堡， 新個城堡， 哦，即係話十三個公主嗰、那個， 係啦， 呢、這個犀利喎，覺得 你有興趣咧？ 唔係你幻想下一個城堡裡面，即係佢糅合咗十三個公主嘅故事啦、 嗯， 即係十三個女人住埋同一間屋度，幾多故事會發生咧？ 嚇， 有咩問題咧？ 有咩问题先？系咯，嘈咯，十三个女人、啊，你间屋有三个女人， 三台麻雀加一个系负责侦查第 系、啊。点解佢唔起个城堡系有十三个王子咧？ 未起啫。 哦、 啊，你呢个提议非常好嘅，钟哥。 佢每一个公主个故事里边都有一个王子噶嘛，咁应该照计有翻十三个王子噶嘛。咁点解唔起一个城堡系嗰十三个王子，又十三个公主咧？ 喂，又真系嗱、啊，即系我当翻自己去代入啦、少女心咧。就將自己都當然啦，我都會想自己可以嫁到邊個王子嘅。咁、但係我會代入自己喺一個公主度先咯，即係啦，我會中意睇公主多過睇王子咯、王子只係襯托。 只是 公主就是我自己。 啊、好啦，咁如果而家听到你讲完你都笑啦，又 系、啊、 如果你话嗰个城堡里边有十三个公主，你觉得呢个城堡咧，佢嘅目标游客？是男士抑或女士咧？ 梗系女士啦， 梗系男士啦。 点解咧？ 哇，十三个，哇咁样啊嘛。咁、如果你女士入去睇乜嘢咧？即系我系第十四个，我系第十四个啊！阴公，即系你已经排名排到去第十四个。 譬如好似崔杰同样，我会估咧，当佢行过每一个展区嘅时候咧，佢望到唔同嘅公主。佢就有十三个梦佢可以发，即系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哎，我而家系 full 噶啦，哇，我而家又系边个边个咁样噶、啊？ 所以综合你哋两个讲法咧、无论男人定女人都好中意呢个城堡。女人咧就入去代入啦嘛，我系呢个公主。男人咧就哇公主啊咁样，咁劲咯呢个 concept。 男人去到就堕落啊，唔系代入系堕落咁样啊。 我唔知系咪堕落啊？呢啲叫做。 总之陪人去都要啦，男士系咪好啦？跟住除咗呢一 个，好唏嘘喎！你呢句好唏嘘喎！你啱啱 嚟噶，结咗婚嘅谂法唔同噶。好嗱，跟住咧，除咗呢一个嘅迪士尼呢个啦，另外就系一个大型嘅主题乐园，就系边个咧？海洋公园。之前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嘅玩法，亦都有话到有啲行山径，又出咗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好啦，佢嚟紧又有一个新嘅玩法，又可以俾大家选择，就系呢一个咧户外嘅露营。四人同行咁可以话俾你玩足两日嘅。咁我谂住喂露营、哦，咁我帐幕系点样搭咧？自己搭啊，佢提供俾你啊，定系点咧？佢嘅玩法咧，原来系咁样嘅。佢喺个指定嘅日子入边咧，咁你可以租用佢嗰个帐篷。咁佢呢个帐篷系一定价钱啦，即系你自己唔使带帐篷啦。入到去之后，那个帐篷咧，原来佢仲系有呢一个叫做空调帐篷。 有冷气 系啦，有空调冇错啦，有埋冷气，而且咧佢更加有埋呢一个浴室。 同埋休憩嘅設施。 哦，所以佢呢個咧就唔係普通嘅， 唔係普通嘅， 佢係一個 glamping。 冇錯， 係啦， 咩叫 glamping？ 即係 glamorous 再加 camping， 就係 glamping。 又係新字嚟嘅，即係嗰咩 staycation 之後。 係啊， 新咗幾年啦。都興咗幾年啦，即係話人哋去 勾咗幾年。 唔係你唔接涉獵呢個範疇啫，即係啲人去 cam 咧，又哎呀唔想咁辛苦啊，又唔想帶咁多嘢，跟住整整下咧，人哋幫你整曬嘅。 咁點解要去 cam 咧？ 我都想問， 咁舒服，不如留喺屋企。 唔係，但係有時候可能真係一家大細嘅時候會比較辛苦嘅。如果你真係去好 raw 嗰啲 camp， 又翻返去之前啊，崔傑彤講嗰個題目啦。 咩啊？ 咩都包裝得咁好，安排得喺溫室長大，有菌你就會有問題啦。即係你冇咗個抵抗力啊嘛。你去 camp 做乜嘢啊？ 仲有空調添而家， 係咪？你又大自然啊嘛。嗱，最好點樣咧？嗰架大型嘅空調旅遊巴送到你嗰個帳幕門口。跟住點對點，一開門嗰頭即刻入去嗰個 cam 裏邊，完全唔使接觸嗰個大自然嘅，開埋冷氣。咁你去 cam 嚟做咩？ 咦，咁呢個 concept 就似即係鐘哥頭先個 concept 就似嗰啲咩咧？家庭車，大型嘅家庭車，你可以上去入邊乜嘢都有，然後你又可以車你去一個可能曬到月光嘅地方，又吹到海風咁樣。 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哋真係去嘅時候。cam 嘅意思係希望我哋接觸大自然啊嘛，唔係我哋去觀賞大自然啊嘛，我哋唔接觸就係去觀賞係冇意思嘅 喎。佢哋有諗過㗎，睇下佢哋到唔到題先。 即係夜晚如果你俾唔夠錢咧，就熄咗個空調，逼你發。 定係你唔好入去個 cam 度啦，你喺出面行山啦。而家咪成日叫人去行山嘅。 做運動 咁樣係啊係啊。 佢夜晚有啲咩活動咧？佢有一個叫做避行南朗山。 哦、 即係教你點樣揾一啲特別嘅地方，可能喺個南朗山嗰度周圍捐，佢又會帶你去同呢個海獅見面。 嗯， 好啦，除此之外咧， 夜晚黑啊， 嗱，夜晚有一個南極秘探。 哦， 南極秘探你估都估到啦，即係陪你一齊去揾企鵝嗰啲啦，就純粹睇個名估啦嚇。跟住咧去到朝頭早嘅時候咧，我懷疑佢真係你雖然有個帳篷啫，未必有得瞓。 嗯， 佢仲叫你咧一齊去睇埋日出嘅。咁佢嗰個位睇日出咧。是靚嘅，咁你無敵海景，咁邊有得輸啫？係咪先？好啦，咁呢個 camping 咧，咁大家就可以考慮一下啦。嗱，中意城堡多啲啊，定係中意呢一類型咧，已經設計好嘅一個旅遊套餐俾你。 你點揀咧？作為一個男人，你會去 glamping 啊，定係去十三個公主嘅城堡睇十三個女人咧？ 哇！如果俾着我啊，我兩個都唔會去嘅。嗱，第一咧，我就如果俾十三個公主，一個已經攞你命咧，仲一睇十三個， 好靚， 仲未受夠苦咁樣， 中刀都中十三次， 夠起啦咁樣，唔關我事啦。咁如果你話調翻轉頭有十三個超級英雄喺度，我就梗係去啦。 哦，咁係喎，又唔同 嘛， 唔 同咗啊嘛， 係咯。 好啦，咁如果你話去嗰個 glamping 啊 ，glamping 啊嘛，我點會去咧？我都係中意 camping 啊嘛。咁我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都有去過露營啊嘛，嗰種係接觸大自然，接觸到點樣咧？你真係去山界嗰度要洗煲啊！即係而家當然唔好啦，亦都好似之前睇 未煲過嘅溪水啊，有 啊！之前睇嗰個阿大媽，千祈唔好再去嗰度又沖涼， 水泉澳村啊嘛， 水泉澳村又洗衫就唔好啦。但如果你真係去接觸大自然，就真真正正麻煩大家接觸一下大自然，就唔好係去即又冷氣又成啦。咁不如留喺屋企啦。 係咯，嗰啲比較似打卡多啲。 咁旅發局咧嘅提議就啱啊，鐘哥啦。 咩啊？ 人在嘢係嘛？ 差唔多人在嘢啦，因為咧嗱，佢哋都知道而家好疫情關係啦，所以你好大力咁樣向外宣傳咧，叫啲旅客嚟香港咧，其實個作用咧就真係不是太大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方向咧就轉咗喺本地嗰度咧，就同香港人介紹，喂，其實我哋轉嘅地方好正㗎。 想你游香港嘛？ 冇错啦，佢哋除咗想你游香港之后，佢哋有一个新嘅方法咧，向香港人咧就叫做promote 翻啊，我哋自己嘅地方。佢用咗五感啊，即系我哋睇嘅、听嘅、闻嘅、食到嘅，或者感觉都触摸到嘅。咁啊，用呢个 concept 咧， 超能力嚟噶咯，呢啲 系啊，直头升 超第六感， 第六感 嗰啲咁啊， 升超第七感 感受到。 咁佢哋就話到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唔同靚嘅嘢可以睇啦，食嘅嘢，例如如果大家可以去到大澳，咁又有一啲新嘅體會可以觸摸到，或者就感覺得到咧一啲唔同嘅味道嘅，咁啲都係屬於咧我哋香港人嘅。咁佢哋亦都話到咧，喂，原來香港人。我哋唔係個個好熟悉我哋自己嘅地方，咁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嚟嘅。咁我哋之前成日都係圍住一齊去玩，就去邊去外國嗰度玩。咁有好多朋友可能熟悉外國嘅旅遊地方仲多過香港，係真係近呢一年嘅時候先至會留意到，哦，原來西貢嗰度有一啲唔知幾多億年嘅石啊。 而家冲晒过去睇咁样，跟住原来其他地方有啲好特别嘅山洞，咁嗰啲山洞咧，哇、哦，又原来又系好特别嘅，又系啲历史见证嚟嘅咁样，多咗好多人咧就去揾呢一啲发掘呢啲嘅地方，咁、所以佢哋今次咧就用咗五种唔同嘅方法，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听，就譬如听我听雀仔声。又得，跟住我睇嘅可能睇一啲好靚嘅風景，咁呢個當然係啦。 唔好講到咁複雜，即係你話去到外國睇外國地方，縮翻細啲，我哋睇自己香港嘅地方，再縮翻細啲， 再縮翻， 淨係講你屋企啫。 OK， 你屋企就算大又好細又好啊、你屋企必定有啲角落，你係從來冇涉獵過、 有。真係有， 咁點解你唔去 姐姐間房？工人姐姐間房，我嗱呢、這個我唔係 冷不防你講呢個地方咁樣啊？你屋企必定有啲地方你係從來冇去理過嘅，咁點解你唔去搞咗屋企先啊？即係譬如崔傑同自己住，好啦，廚房你必定有成日用啦， 係啊， 廚房嘅升盤下面嗰啲位，你有冇經常去睇啊？ 嚇？点睇啊？ 嗱，譬如话你要了解一下， 佢啊， 清洁一下，抹下佢，咁你嗰啲地方你应该要经常接触嘅，咁你接触咗先啦，然之后先慢慢扩散出去。譬如睇下街， 睇下走廊啊，隔篱屋啊， 咁样自己屋企你都唔睇，你就挂住出去睇周围。 由细去到大咁样，将嗰个范围慢慢扩展，了解咗自己住嘅地方，了解埋自己住嗰个区域。 所以人永远有一句说话好有趣嘅，我哋要放眼，即系放远啲眼光，放远啲眼光。当你放远咗眼光之后，永远就系你会唔记得睇最近身边嘅东西。 系好有道理。我今日就翻去喺屋企，即系抄下啲嘢啊，执下执整下，系啊，去啲我未去过嘅角落头嗰度摸下，抹下尘先。 睇翻晒嗰啲最近嘅嘢系嘛？ 系啊，喂，咁啊，时间咧就系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干燥啊，咁啊，最高气温咧今日大概系去到26度嘅，室外气温咧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71%。咁今日咧都系偏凉嘅，咁如果朝头早你要出门口嘅话咧，就着多件衫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我嘅嘢你全部都唔知道，你有冇关心过我噶？ 成日挂住睇电视，都唔同我倾偈嘅。 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曾经讲过，幸福的家庭父母靠慈爱当家，孩子也是出于对父母的爱而顺从。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今晚一起吃饭 吧。尽量留在屋企。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等顶级体育赛事继续闭门进行，各级学校继续开放，当局亦都会为受影响的企业和自雇人士提供援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74，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22，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292，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11美元，卖出1895.0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多处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一两度。喺朝早八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现港以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咁啱啱清理好嘅咧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咁而家仍然挤塞啦，龙尾就接近丹桂村噶。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大約是一分鐘，現在車龍未消散，龍尾就接近丹桂村。丁九橋出九龍方向在橋面快線的意外就清理好了，但仍然影響到丁九橋出九龍方向就擠塞，亦都影響到大欖隧道去回丁九橋就擠塞，龍尾排回去大欖隧道的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着宝达村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着安心街挤塞，龙尾就在大水坑港铁站对出，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马料水。继续提一提要搭港铁的朋友了，由于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的路段的时候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维持每三分钟一班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日常八点半，崭新内容再出发。星期一带你游走世界各地，星期二制定多元化音乐，追踪乐坛最新动向。星期三亲子同乐，城中专家教路，成就小朋友缤纷未来。星期四与你探索生活上息息相关的趣闻日事。星期五寻找人间健康美味，将美食传颂天下。逢星期一至五，一上八点半，啱啱陪住你。港台电视三十一。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分啊，即刻请嚟我哋嘅嘉宾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喂，睇翻市况咧，好翻好多、哦。咁虽然咧，即系睇到话美股嗰边波动，其实都唔系好波动啊。咁啊，隔晚美股道指升423点啦。咁啊，港股直头系叻仔添啊，过翻嗰啲20天线啊吓。咁啊，恒指咧，琴日啊升咗352点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嗯。 好啊，其实讲返港股方面呢，反而近排好返，就係其中一个可能性啦，就係大家反而觉得美国方面呢嗰个总统大选呢就会令到当地呢个不明朗因素增加。咁因为睇返而家如果拜登胜出嘅，咁佢可能加税㗎嘛，咁对经济或者股市方面呢就不利啦。咁如果特朗普就输咗嘅，咁就亦都可能会导致到咩呢，可能佢又你知啦，佢又不服输㗎嘛，可能冇咁容易承认呢个落败，到时又会掀起好多即係法律又好啦，咩各样嘅呢个系系都好啦，就拖拖好耐㗎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呢，就其实美国系会有一个不明朗情况，所以你成日睇返啲资金呢，就似乎近排呢就系流入返呢个系亚太区市场啦，甚至香港啊、中國咧，就係、是、做一個避險喎、哦。咁啊，當然到港股分方面咧，個氣氛又好喎、哦。咁啊，再加埋就香港方面啦，就受惠翻內地嗰啲因素，譬如好似雙十一啦，而家即係好興高彩烈地，已經雖然未到雙十一，但係已經開始嗰、那個即係、就是、預售啊，或者係網購上面咧都好勁啊嘛。咁另外亦都係十四五規劃啲因素啦，都可能利好好多嘅行業嘅。咁所以變咗就令到香港個市場氣氛方面呢係轉好返啲嘅。不過呢，我覺得都係嗰句，其實近排個市呢，我諗枕住幾個月都係呢一個上落市，大型上落市嘅啫。咁係好啲嘅，但係你話係咪即係要勁好呢，咁似乎都係要突破到呢個250天平均線先呢可以做定奪囉。 嗯，咁另外想問一問啊 Kenny 啊，咁又係呢成日都講緊嗰隻蟻㗎嘛最近。咁又話啦，暗盤交易呢已經高咗五成，去到見到$120喎。咁呢啲咁樣呢啲咁樣嘅留意，我信唔信得過呢？ 咁又唔可以話，即係點解佢暗盤係真係可能有 trade 過，不過呢個成交嘅數量可能未必太多，因為而家呢都有小心啲留意返呢，而家好興呢就係話嗰、那個暗盤價，希望啲有心人呢就會做咗一個暗盤價嚟到去引導返呢第二日呢個開市價嘅。咁呢就等到啲人呢覺得咦嘩升咗咁多喎，咁第二日返嚟呢一開波嘅話追啦、啊。咁、但係呢點知原來其實係一個最高價嚟到啲大戶有派返啲貨出街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都要可以做參考，暗盤就可以參考，但係就要留意返究竟係咪真係話可以開第二日開市返嚟之後呢係企得住囉。 嗯，哇，如果真係叫做螞蟻呀，即係暗盤價升到$120呀， 即係螞蟻都上樹呀。 哇，真係呀。咁梗係再揸多陣啦，係咪先，既然會上樹。 我都覺得呢隻股份呢其實係適合長揸㗎，因為點解呢，其實基本上佢一定係會快速納入呢好多做指數嘅成分股㗎啦。咁同埋佢個市值係講幾萬億㗎嘛，咁基本上呢就如果你係同香港或者甚至無同嗰啲科技啊大中華相關嘅基金呢，就一定會揸佢㗎啦，咁所以形成咗呢佢一定係一個好核心嘅，即係啲 portfolio 呢好核心嘅股份嚟 嘅， 咁再加埋佢個前景上面都係睇好㗎嘛。 嗯，當然啦。好啊，咁另外呢 Kenny 我想睇埋嘅就係汽車股啊，因為我見到呢港股汽車板呢好強勢喎，因為內媒呢都報道話今個禮拜將會公布呢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嘅文件，加大呢個政策支持。咁見到比亞迪呢又再破頂啦，報173.7。咁呢個板塊我哋有啲 咩200蚊啊， 係啦， 比亞迪係咪睇200蚊 Kenny 注意下呢 真係唔出奇，我覺得 咧， 我覺得你唔可以當，即係其實我哋之前咧係即係再之前嘅節目嗰時候講，即係60-70嗰時都講咗，就其實咧比亞迪已經你唔可以當個車股啦，因為自從咧佢能夠成功研發咗刀片電池啦，再加埋佢哋嗰個汽車嘅半導體嘅產品方面咧，成為一個有機會分拆，同埋成為一個內地嗰個行業嘅領導者之後咧，其實佢已經係變成一個係科技股嚟嘅，咁所以個估值上面咧，你唔係好似普通傳統汽車股，去睇下今年銷售幾多啦，下年銷售幾多啦，就唔係嘅，係睇嚟緊將來個新能源車，即係電動車個爆發嘅情況。正如 Tesla 咧，佢其實重複緊 Tesla 嗰個估計啫嘛。Tesla 就係、是、其實估值係遠遠超越過而家嗰個銷售嘅能力㗎。但係電動車好得意嘅，即係電動車唔同機械車，機械車係一個好 mechanic 嘅嘢啦。咁你變咗咧，你要做一副 engine 咧，裏面有好多嘅零件啊，好多工序，好多時間先要生產到一部。就算你係有咁嘅訂單嘅話咧，都未必生產得到應付需求。但是電動車不是啦，得個摩打同埋得個電池嘅啫嘛，等於好似個電子產品，即係等於手機咁樣。咁其實個思維係要轉變嘅，即係唔好用傳統車嘅思維嚟睇電動車。你可能當一個係電動車就變咗一個手機啦。只要咧你個生產線係 OK 咗啦， 咁其實咧你係可以不斷咁倒模吸吸吸吸吸大量生產嘅，咁所以形成咗電動車方面咧係可以變得好普及化。當你普及化嘅話咧，個需求就會係可以大幅上升咯。所以你見到上一次啊 Tesla 咧，啊老細咧馬斯克都講，佢嚟緊 target 嗰個電動車嘅話咧。其實價錢咧係要減一半嘅， 最好啦， 即係做平啊，做 太貴氣 啦。我同意啊， 減多一半都得。 你可以當佢唔係一個車嚟嘅，你可以當佢一個電子消費產品咯。大家都玩開電子消費產品都知㗎啦，其實越嚟越平 啊 嘛。 咁啊真係睇下個市佔率會唔會高啲啊？ 如果照咁講，遲啲會唔會連火箭都整埋㗎？佢已經唔係一個汽車股， 即係遲啲好似譬如 Tesla 咁樣，佢有 SpaceX 啦，咁啊，即係 BYD 有冇 Space 咁樣啊？又要上太空啊？ 上太空啊？ 航天競賽啊？ 我覺得呢個即係可能好極端啦，如果上太空。不過我覺得都唔阿鐘哥講嘅都唔係講笑。即係其實咧，而家我覺得做生意咧，或者任何公司咧，你唔同以前啦。以前你話你好傳統嘅，我做地產、做銀行咧，我做到我一哥就 OK 嘅啦，已經係可以穩佔個市場佔有率。但係而家做生意唔係啊，你要不斷去揾啲新嘢嚟到去就算你而家做得好好，你要突破你而家現成嘅業務咧去。再增加啲嘢咧，你先可以維持得到你個市場佔有率，同以前做生意好唔同啦。 咁所以咧，即係散股咪可以參考翻啦。嗱 ，Kenny 最後問埋你呢個啦。嗱，美國總統大選咧，咁好多朋友都部署下啲短期嘅美股操作啦，即係拜登贏咗，有啲咩板塊會升啊？特朗普贏咗，有啲咩板塊會升啊？我亂噏，譬如槍股咁樣、槍械股咁樣啊，究竟邊一樣會好啲啊？咁有啲私人監獄股，我記得四年前希拉里同埋阿特朗普。好咧，選舉嘅時候咧，私人監獄就係因為特朗普贏咗咧，升咗40-50%，好誇張啊！咁啊，點睇啊？今次大選美股方面啊， 我覺得咧都係就算美股都係咧，我都係會比較睇好翻啲新，都係新經濟同埋科技類股份嚟嘅。咁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心裏邊覺得應該特朗普連任嘅機會係大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應該係對美股同埋對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都係比較係利好啲嘅，即係反而咧拜登贏咗嘅話咧，其實係大家會擔心個經濟上邊咧係會拖慢咗，同埋個税係會冰咗嘅，咁所以對美股份方面咧就係未必係好啲嘅。 咁睇下選舉方面嘅情況係咪咁樣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咁Kenny， 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曬你， 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8:18啊，由於大窩口站至到葵興站嘅路軌出現裂紋，荃灣線列車咧駛經大窩口站至葵興站路段時需要慢駛。荃灣線由荃灣站往中環站嘅行車時間咧預計係需要額外多2分鐘嘅。荃灣線咧就維持每3分鐘一班車，咁大家咧搭港鐵嘅時候就要留意啦。 預鬆少少時間同埋多點嘅耐性啦。 冇錯，咁同大家睇埋天氣啦，睇完交通，室外氣温而家22度，相對濕度係70%嘅。 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啊，日間乾燥啊，最高氣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啊，稍後咧就會轉吹咧偏東風。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因为都睇到嗰啲气象图啦，咁好似好多台风，又话双台风，又话单台风咁样啦， 好似有一个影响唔到我哋啊嘛， 系咪？ 但另一个就可能有机会， 又话佢会转弯咁样嘛， 另一个又会唔会影响另一个？再影響翻我哋咧？ 哦，之前試過嘅喎， 係啊， 一個走咗俾另一個吸翻轉頭， 即係好似撞球咁啊，即係好似打台波咁樣咧。 哎呦，佢啊推一推佢， 推一推佢又有倒助力咁樣咧。 唔緊要咧，都係嗰句咧，即係通常如果真係要掛一啲比較高啲嘅風球咧，都係禮拜六日或者放工之後嘅。 係 平時係好少掛嘅。 你個人又唔好咁悲觀， 唔係我好樂觀， 係咩？ 我接受咗嘅呢啲嘢， 真係 接受咗嘅。 哦，咁 OK 啦， 冇所謂。 咁啊，唔知呢個 station 啱唔啱你啊，鐘哥？ 唔啱啊， 橫掂都係揀禮拜六日，点都你都觉得翻工嗰日都冇影响噶啦，咁啊索性礼拜六日去玩，点解咧？嗱，咁啊带嚟呢个少少着数嘅情报，就系因为有个 E 字头嘅嗰啲订机票啊、订嗰啲酒店嗰啲网站咧，就有呢个咧啊人搞双十一，佢都搞啊嘛。咁咧就呢个双十一咧，佢就举办一个叫周周行去到尽嘅呢个有奖。游戏啊， 真系叫呢个名 字？系啊，真系噶，佢、抽奖啫，求其 gimmick 嚟嘅啫，咁样啊，咁啊， 我唔参与啊呢啲名字。 你又读得好准喎、啊，真系。 唔系我成日都系嗰句啊， 我练咗好多次啊， 系嘛？ 系我惊咬字错咗， 因为直播室有 就唔好啦。 直播室有三个人遇到呢啲咁样嘅题目咧，一定有一个人唔讲嘅，以防有啲咩事。突然间两位啊，公司好多谢你哋嘅付出啦。咁你哋行开咗之后咧，我都仲有一个人喺度讲嘢啊。 咁样系咪啊？唔系咁纯粹呢 个留翻俾我哋，留翻俾我哋，大佬。 佢呢个品牌做呢个咧就免费抽奖嚟嘅，乜都唔使，你登上佢嘅网站，可能输入少少 有啲咩嘅着数先。 哦，佢咪送你几万嘅呢个亲身体验 station 去酒店嗰度免费住宿咯。 即系讲呢个叫做 station， 系 好奇怪。咁如果我哋而家冇得出去出边玩啦，我留喺香港租间酒店瞓翻晚，享受一下里边嘅设施又好，食嘢又好，咁我哋叫 station 啦。咁但系你都要俾钱噶嘛？ 系 咯。咁如果我唔够钱，我租时钟酒店可唔可以叫做 station 咧？ 唔得。 即系跟住我同我屋企人讲，我哋今日去。两个钟 ，station 咁得唔得咧？ 唔得，冇得打卡啊嘛。station 嘅重点唔系住，唔系瞓，唔系食嘢，系打卡啊嘛。 嗱，我又唔同意、啊，因为咧，我上次咪讲呢个即系新兴嘅时钟酒店嘅，佢真系系俾人哋去 station 噶，系啊， 有得打卡添， 有得打卡，佢有主题房间噶，即系咦，我去咗巴黎咁样，跟住咦，我去咗日本咁 啊。可以啊，你话嗱呢张床软嘅，嗰张床水嘅，即系用水嚟嘅， 我都 系 睇 嗰啲系嘛。 嗱，你哋咧， 春嬌咧先睇個時鐘酒店嘅真身究竟係點？ 原來時鐘酒店咧都有分好多種嘅。我上次直頭睇個電視節目去，好似係港台節目嚟㗎，佢去呢啲新興嘅時鐘酒店度，即係做咗個特輯啦，就話完全唔使經過嗰啲即係櫃枱啊，你上網登記就攞咗個密碼就可以自己上去啦。 港台有呢啲節目嘅咩？唔係通常都係哲學有偈傾同埋。今日好科学 嘅 咩？ 咁佢都有啲紧贴时事嘅铿锵集啊嗰啲嘅。 唔系咁哲学嘅 集， 应该 唔 会访问 时钟酒店嘅。 唔系啊，佢因为系一个新兴嘅行业。 我 谂 到啦，日常八点半， 几日常 就系八点半嘅， 就要去 station 咯。 咪同疫情有关啊，因为系啦。咁佢上去嘅时候，你见到其实嗰啲房咧，即系唔系话即系阴阴暗暗啊，或者有啲霓虹灯光啊，即系佢有好多款嘅，有晒主题啦，同埋好多经营。图书馆 咁系咪？你想讲图书馆好光猛。仲有藏书添，睇下后面个书柜啊，有几本你是真嘅《本草居安木》喺度噶。如果你唔得咧，可以补补佢咁样。 但是咧，佢书咧我就未见有啦。厨房佢真系有，即系俾啲夫妻啊，或者一啲小情侣咧，即系上去想过下瘾，即系煮下饭仔。你知道屋企冇空间噶嘛？咁可能你就上去呢啲地方嗰度，即系温馨 啊。 两个钟都好过冇啊，打卡都可以噶。 好啊。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今年在疫情影响底下，有情人要举行婚礼，真系困难重重。新郎有大小事情要处理，如果有一位好兄弟做伴郎，真系帮轻唔少噶。不过原来在古代，新郎通常都不会找自己的好朋友担任伴郎的。西方的伴郎传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当时有能力举办婚礼的人通常都是富贵人家来的。由于不少主人家都担心有人会加害新郎，所以专登请一个保镖扮演替身，担当伴郎混淆视听。其实在中国古代亦都有类似的习俗，就是婚礼当中伴郎和伴娘分别会代表男女两家试食婚宴上面的食物和交换礼物，以示信任对方，防止被对方落毒的。 声音演绎宾神 二台通识六十秒。 嗱，啱啱咧就讲 station 啊嘛，咁其实即系喺酒店啦，无论你系时钟酒店啦，定抑或系其他酒店啦，咁啊见到去酒店咧，唔一定就要住过夜嘅，好多人咧都中意去食个自助餐噶嘛。咁最近咧喺网上面咧就见到有个文章咧就讲，摆咗张相上去就系、是、食自助餐嘅时候，见到啲长脚蟹上面咧有啲黑色好细点好细点嘅嘢，嗱，我俾阿钟哥同埋阿小白睇下啦，就系、是、咁样嘅， 好似发毛咁样系嘛？ 佢点点好似一啲黑芝麻咁样喺。 是蟹本身有问题啊， 系啦，即系系咪痣嚟嘅，定系系咪啲麦嚟噶？咁唔系，咁到底系咩嚟嘅咧？咁啊食客好惊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同嗰个经理讲，咁经理咧就成盘收走咗啦，咁啊换咗另外一盘出嚟， 更多。 咁冇就白雪雪嘅啲腳係啦，咁冇咗呢啲黑色點點。咁原来咧解释翻就系呢啲叫做蟹疾卵啊。 蟹疾輪 啊！ 我都系唔参与呢个题目啦。 点解咧？ 即系以防你又读错咗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人喺度继续开车。 冇读错嗱，呢个咧真系蟹疾輪，而揾翻咧我哋好熟悉嘅一位朋友就系、是、李彩华出嚟啦。 嗯， 即系李彩华先生咧，香港海鲜业联合会总会嘅主席啦。咁佢解释啦，原来咧呢个蟹脚上嘅寄生水蛭咧，对蟹本身同埋蟹肉咧系冇影响嘅。 系咪噶？ 嗱呢啲我相信啊，李彩华先生噶。嗱佢话呢一类咧，好似芝麻。咁样咧，其实系水蛭嘅卵子嚟嘅。当水蛭长大咗之后咧，就变成长啲嘅长形物体。咁不过佢因为你见到张相咧，佢系依附咗喺个蟹脚嗰个壳嘅出面啊嘛。咁对蟹肉本身咧就冇乜影响嘅。咁只要你清洗干净咗之后，再彻底煮熟嗰只蟹咧，就冇事噶啦。佢话有虫卵嘅蟹咧，其实。是咪较靓？是咪较肥嘅咧？即系嗰个网民咁问啊！即系因为多数有时就话啊，有虫去黏住啊，咁嗰啲食物系咪即系话代表佢新鲜啊？ 而呢个 concept 系好似喺啲菜嗰度见到菜虫咁样。 系啦， 唔新鲜嗰啲虫会走埋去。 系咯， 系啦。咁但系咧，阿李彩华先生咧就唔认同呢个讲法嘅。佢话点解会有咧？可能就系关嗰只蟹喺个水域嗰度啊，即系个水域系容易生长有呢一种水蛭，咁所以就有啲卵就依附咗喺个脚度咯。不过都其实几惊噶， 系咯， 系啊，咁啊，不过咧，佢食自助餐除咗话有呢个长脚蟹之外，仲有啲咩海鲜你系中意食嘅咧？ 咁睇你系咪谂住有一个翻本嘅心态？ 系食蚝啦，系嘛？ 梗系啦，跟住龙虾啦， 系啊。 喂，蚝咧，我哋又可以睇下啦。嗱，头先就话啊，你去食自助餐有嗰啲蟹上面一点点咧，你就。知道佢系咩啦？蚝咧，啲生蚝咧，你咪见有时有啲黑色嘅裙边喺度嘅，有啲人冇咁黑嘅。咁你会 通常唔食噶嘛？嗰啲都切咗佢就算噶啦嘛。 唔系大指裙边，个生蚝啊， 生蚝啊， 喺个壳侧边嗰啲咁样嘅位噶嘛，喺个肉壳侧边。 喺个肉嚟嘅，系啦，个边黑色，你哋会唔食噶？ 唔食噶， 我成只拍埋噶， 我都系成只食埋噶， 翻出嚟有啲硬硬地噶嘛。 嗱，但系点解佢会有啲啡啡黄黄啊黑色咁样咧？边原来咧个佢个颜色咧就唔系代表佢受咗污染嘅，因为咧你知道生蚝喺海里面嗰个角色系咩啊？就是、过滤一啲微生物啊嘛，咁佢咧就被唔同嘅海藻啦，去到即系染色所致，即系佢一路过滤嘅时候，咁啊睇下佢过滤咗啲咩啦。咁食用咧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好啦，生蚝另外一只咧。就绿绿地色，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即系嗰个蚝肉咧，即系打开咗之后咧，系有绿绿地色嘅。 好似未喎，呢一只 系 绿绿地色。 但如果你话 灰灰绿绿咁嘅， 我见到我应该唔会食。 灰定绿啊？ 灰绿色， 灰定绿啊？ 千祈唔好问我呢只橙色定粉红色，即系好难界定、啊。 粉橙 系粉橙色咁样系啦。嗱呢个咧绿绿地色咧，其实佢系一个同佢养殖环境有关。千祈唔好以为哇系咪发咗毛啊定乜嘢啊咁样。美国有一种高级嘅生蚝品种咧，就系、是、会经过旧盐田池养殖，咁啊生蚝咧就食咗啲绿色嘅藻类咧，就令到佢个身体就变咗绿色啦咁样。入口仲有特别嘅樽。果味添噶，好啦，到生蚝壳，你哋有冇试过？即系而家咪好兴咧，即系买翻嚟自己开咁样。 系啊，通常我都系。 有冇见过蚝壳有啲虫喺度咧？ 咪先蟲卵，虫定虫卵先？ 虫啊， 成条啊， 识喐嘅， 系啊，系啊， 咁又冇喎， 系咯、 啊，哦，你虫卵你就见过系嘛？ 我唔敢肯定系咪啊，即系又系净话嗰只 定系芝麻 蟹嗰啲系啦，即系有一粒黐咗喺度，咁但系你不以为意，因为你唔会去抡个壳噶嘛， 系系系， 咁你叫咗个肉出嚟就食， 系啊系啊， 咁你个喺个壳度见到有条虫，你够唔够胆食里面啲肉啊？ 喐紧啊， 系啊。 咁 喺 个壳 出面啫， 我谂我未 俾你试一只先。 系， 如果你食完之后半个时辰冇事咧，我咪食咯。半个时辰有事食啦， 可能要两个时辰换嗰只。 你宁愿冇咗个拍档嗱，就咁样嘅。佢话其实咧，蚝壳出面有条虫咧，系代表佢新鲜啊，真系唔影响蚝肉嘅，只要洗干净佢就得噶啦。不过如果你打开咗只蚝，先发现里面有条虫咧，咁啊当然唔好食啦，系啦，就唔需要揾人试半小时噶啦。 哦，即系如果可以喂即系譬如我要扮嗰只蚝系新鲜，好简单， 摆条虫 喺个壳外边。 咦？但明明呢条菜虫嚟， 同埋嗰条虫可以不断 recycle， 一人头上再滗翻夹翻落去。 八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有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驶。荃湾线荃湾站往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每三分钟一班车。本台记者乘搭列车行经大窝口站至葵兴站期间，有一段路明显减速，听到机器摩擦的声响，列车中途亦都曾经停低几秒。在繁忙时间，荃湾大窝口同葵兴站月台未见有大量乘客聚集，月台有广播提醒市民候车时间可能延长，月台有职员协助维持秩序。今次是港铁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在路轨发现裂纹。上星期四，港铁荃湾线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间的路轨发现有裂纹，一度要延长行车时间。今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全美已经有破纪录的超过9700万人透过亲身或者邮寄提早投票，是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的超过三分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选前最后一日尽最后努力拉票。特朗普提醒民众，上届大选他在民调中的支持度落后，但最终仍然胜选，又继续批评部分州延长接收邮寄选票的时间。拜登就批评特朗普是弱者，形容国家未来掌握在选民手上。路透社报道，由于提前投票的包括6000万张邮寄选票，因此某些州可能要几日甚至几个星期才可以完成点票，意味大选结果未必会在投票结束之后的几个钟头内出炉。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发生连环枪击案，内政部长说有几个人死亡，多人严重受伤，至少一名枪手仍然在逃。总理库尔茨形容事件是令人反感的恐怖袭击，强调警方会将凶徒绳之于法，绝不让国家面对恐怖主义威胁。事发当地星期日晚大约8点，枪击发生在一间已经关门的犹太会堂附近，不清楚这间会堂是不是袭击目标。从社交媒体的影片可以见到，枪声响起的时候，民众争相在街上逃跑。警方说，多名手持步枪的施袭者在6个不同地点发动袭击，大批全副武装警员事后赶到，封锁大片区域，搜捕疑犯。是刚刚报道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发生的连环枪击案，是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晚大约8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8，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44美元，卖出1894.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排到去东港中心，咁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嘅，因为受到较早前丁九桥嘅交通意外影响啦，咁龙尾而家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山道。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咁车龙咧就比较长啲嘅，排到去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去丁九桥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咧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因为爆水管嘅关系，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嘅三座咧，快线系封闭啊！就系、是、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三座快线咧，因为爆水管，咁而家系封闭，影响到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继续提搭港铁嘅朋友啦，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路段嘅时候咧，系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中环站嘅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咧就维持系三分钟一班车啊。咁搭港铁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香港人成日用一个通讯软件，咁而家有个新功能做试紧嘅，就系话直接联络佢嘅技术支援。咁当你有问题嗰阵咧，可以咧将你嘅问题输入去里边，可以同你直接对话翻嘅。咁你觉得呢个功能方唔方便呢？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要培养一个好员工一啲都唔容易。上司斥责下属嘅时候， 有时下属会因为玻璃心而一蹶不振，甚至辞职不做。但是上司赞美下属的时候，他们有时又被赞到得意忘形而不受控制。那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呢？以心理学来讲，给予赞美等对方成长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当人受到别人期待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想会回应回对方的期待。这个就叫做不马龙效应啦。 啊，我是不是发梦昨天发梦听过这个名字呢？ 不是嘛。 不马龙效应这个名 字。是啊， 你不是吃了马卡龙咋。 我一定要赞他。 是没错。 赞他跟着他就会做得好一点。那个调查之前有一个调查做过是找一些小路仔嘛。你赞一些小路仔同有一些就不赞的。那隔了半年之后呢，赞的小路仔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是好过不赞那一批的。就总之你要赞他啦。 好像有点口那 样。啊，我叻啲即是这样啊。 是。所以你赞我啦，钟哥。啊、你赞我啦嘛， 赞唔落口啊嘛。 但系咧呢、這个不马龙效应咧都有啲古仔可以讲下嘅。嗱、嗯，不马龙点解叫不马龙呢？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取自于希腊神话里面一个叫做不马龙嘅国王啊。咁佢咧就爱上咗自己雕刻出嚟嘅女神雕像，哦、即系雕咗一个女神出嚟啦、嗯啊。哇，好中意，好靓嘅雕得咁样。咁佢咧就好强烈咁样希望呢个雕像咧。变成真人， 真人 最后佢嘅愿望实现咗啊！雕像就变成咗真人咧，就有呢个传说出嚟啦。 就仍然都系咁硬嘅，但系个人行咗出嚟，而家都系 可能 咁样轰轰声嘅， 系硬颈嘅，我唔知道啦。 机械人嚟嘅嗰个问题。 嗱，另外咧亦都有个讲法，呢一个嘅名咧就系嚟自一个研究呢一个心理学嘅学者嘅，佢咧个名字就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即系佢个名字叫罗森塔尔啦。咁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嘅。咁呢个心理学家咧做咗个乜嘢嘅实验咧？就系佢对小学生咧进行咗一个智力测试嘅实验， 咪、就 是 我做下嗰个咯， 系 啦， 就不断赞嗰个， 系啦。嗱，佢类似咧就系话俾班老师听，呢一班学生咧个智力系好劲噶，有佢哋系即系前途无可限量嘅。但系其实咧呢班学生咧系求其拣嘅啫，即系唔系话啊。但系咧佢就同啲老师讲啊，呢班精英嚟噶，佢哋将来可能可以代表学校即系出赛啊，点点点啊咁样。咁一年之后就发现呢班求其随机拣出嚟嘅学生咧，佢哋嘅成绩表现咧系明显好过其他学生。咁由于老师咧对呢一班学生咧抱有较高嘅期望啊，即系话老师觉得你哋系好做之才嚟嘅咁样，咁对佢哋咧一来又可能会愿意花多啲时间去教佢啦，咁二来咧学生又 feel 到老师对佢哋有咁高嘅期望咧，可能佢哋又会奋发啲去读书，即系唔想辜负老师啦。啊，课后都帮我补课啊，又咁详细去即系解释啊咁样，于是乎咧真系表现出良好嘅效果，咁呢个咧就系不马龙效应，又或者咧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啦。咁所以咧喺即系办公室里面啦，即系老细系应该闹啲员工啊，定系话系用赞咧？即系从心理学嚟讲咧， 呢、這个真系好难搞啊！你唔好讲边样好先啊，我就 系 讲真系又系一个年代嘅分别。以前咧。全部都是闹的， 是啊， 以前全部都是闹、啊、正常是什么棒下出孝儀那些、啊、全部都要闹，闹呢就是那句嘛，我闹你即是俾面你、我闹你即是为你好， 闹、你即是塞钱落你袋， 是啦、啊、闹你即是塞钱落你袋，以前是全部都是这个概念的嘛， 咁 又调返转头，的而且确用这种方法是令到啲人记嘢是记得入深一啲 嘅。但会唔会只不过是所谓嘅立竿见影，即刻啦、你喝佢或者你闹佢嘛，咁即刻做俾你。 唔系喎，调返转头系。 但仇恨呢就已经长存喺个心底啦。 呢个系嘅，呢个系嘅。咁但係永遠都有兩説嘅嘛，一説就係話你會記得佢鬧你嗰種態度唔好啦，但係另一説就係話，哎你過咗嗰啖氣之後，你又真係會記得啲嘢，會做得精細啲，會做得好啲嘅喎，你之後咪會覺得啊，以前佢真係鬧得我有道理啦，咁又會有人咁樣講嘅嘛，但呢個就係以前嗰一套啦。而家咧成日都話好多人特別係七八十後啦，唔鬧得。唔可以闹嘅，你话佢玻璃心又好，或者佢成长背景唔同咗都好咧，的而且确同以前年代嘅小朋友成长咗之后，成长成个背景都唔同晒噶嘛，你真系唔可以经常闹嘅，咁有啲咧就话直头闹都唔好闹，全部要赞，咁但系咧你要喺适当嘅地方，你就要摆翻一啲 叫做一個指標出嚟、 嗯。 如果佢真係太離譜咧，你就要俾一個好明確嘅指示。 嗯， 咁樣係唔得， 係錯嘅， 係錯嘅。咁如果唔係你不斷齋賺咧，又係死嘅、 嗯。 你齋賺咁啊，哦，佢覺得哦飄飄完咯，我都冇嘢，好叻咯，咁又會變成咁樣嘅，所以好難搞嘅呢樣真 係。好難拿捏係嘛？ 好難拿捏 呢個不馬龍效 應。而家咧我啊有小朋友啊，係咪先？我都會偏向用賺嗰個咧。去到引佢，引啲小朋友去到做一個我想期望佢做到嘅嘢嘅，例如佢做功課咁樣，咁啊小朋友做功課個個都係好多都係懶㗎啦，係咪先？唔想做㗎啦。但係咧，你不斷咁讚佢咧，你又陪下佢做咧，你又發覺個效果幾好喎。唔知係咪因為賺得太多咧，又係嗰只翻唔到轉頭。 你呢個就係屋企小朋友啊。咁但係阿崔傑同我講，而家喺辦公室嗰啲就唔係小朋友啦嘛，嗰啲 suppose 應該係大人嚟噶嘛。咁如果你係老細，你對住一班下屬，咁個個都可能做咗人阿爸噶啦。咁但係鬧佢啊，定還是讚佢啊？嗱，呢個就係作為老細最難搞嘅。 嗯， 調翻轉頭，如果你係下屬嘅時候。你想个老细闹你定想佢赞你 啊？佢赞啦，如果唔系我讲咁耐做咩啫？ 好啦，又调翻转头啦。如果佢经常赞你，又翻翻我直话讲，你可能会唔 飘系嘛？ 飘啊嘛， 系。 咁你会觉得样样嘢、嗯，我都得噶啦，我都得噶啦，因为再对上俾嘅指令咧就 系 赞啊嘛，即系你得啦。咁你唔知道乜嘢叫做唔得咯？ 哦， 咁呢个又系难搞。 咁可唔可以咁样啊？就系、是、除咗系一啖砂糖一啖咩之外咧、嗯，可唔可以如果你偏向赞多啲嘅？兩啖砂糖，跟住另外一啖就衰啲啦，係咪先？如果以前嘅方法可能係鬧多你兩錢，總先俾一啖砂糖你，係、 嗯、 個比例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要採用一個多啲讚嘅，或者覺得佢哋掂嘅，你可能咧就要用多幾啖砂糖去餵佢哋、 嗯。 不過耐唔耐咧，你要有翻少少姿態， 嗯、 有翻少少嘅説話或者警惕佢哋，可能先做到呢一個不馬龍效應。 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即係譬如老細啦，即係攞住呢個不馬龍效應嚟到讚你咧，咁可能佢就因為即係聽咗呢一個嘅心理學嘅理論啦，其他人邊會好似老細咁讚你啊？即係老細俾砂糖你，側邊所有好多人都係俾嗯你噶嘛、 嗯， 所以嗰個挫折咧周圍都有嘅，應該冇咁容易飄嘅、 嗯。 所以都係嗰句， 希望啦， 讚下我哋 啊！多啲。 天边有曙光，这片天比往日晴朗，穿梭花里蝴蝶中迷藏，听小鸟唱歌，纵赞诗使昨夜迷惘，一双双人是目光，喜欢我们在难的关口拥有同样盼望，喜欢我们连成最美的形状，如天空总要降雨总要降雪，请各在路旁平静的人看着前方，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性，信望外能足证，柔和心声从山顶散落到地平，也许身处未可知的处境，别要失去热情，至少这片纯真中得到呼应。 8:48听紧有林奕康嘅重赞诗，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啊！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咧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路段嘅时候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往中环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2分钟，荃湾线维持每3分钟一班车，咁大家咧密切留意住呢个交通消息啦。 正话崔杰同讲到咧，呢个不马龙效应咧，除咗喺办公室用得着啦，啊，白猿喺屋企对啲小朋友用得着啦，其实男女之间都用得着嘅。你有冇留意咧？经常都会赞啲啦，即系女士要赞啲男人，你好劲啊， 系啊， 你换灯胆嗰度好 劲。我反而觉得喺呢三个情景里面咧，喺男女关系之间呢、這个系最好、最见效啊！ 乜都赞咗先， 系啊，你千祈唔好话佢唔得 吓 吓。 佢就真係 佢真係會盤劈嘅， 佢就乜都得， 即係連個燈膽都換唔到，即係唔得啊！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早晨啊，正所谓学到老活到老啊，有十五个零零后嘅办公室潮语，睇下你哋又识唔识？ 好啊， 零零后啊，同 零零 小白争好远啊，系嘛？争好远啊，同零零后系嘛？ 差唔多， 边度零咧？ 边个零？ 边度有零咧？你同零系点样产生到关系咧？Kitty 可能近啲系嘛？ 我 Kitty 九十， 其实我同小白都差唔多嘅啫， 系嘛？其实我都差唔多啊。好啦，咁我哋一齐学下呢啲啦。啊，十五个零零后嘅办公室潮语， 系 第一个 LMK 究竟系点解咧 ？LMF 我就知， 系知系 LMK RMK 我都知， 系啦 MK LMK 咧就唔系代表话你好 MK 咁样。如果你系咁嘅逻辑思维咧。就是代表我哋嗰个年代啦，即系话哇，你 留名倾， 类似啦， 咦， 犀 利喎，都系广东话嘅字头嚟嘅， 只不过个译音有少少似啦，系英文字句 let me know 咁嘅意思，即系话俾我听咁样啦。咁通常咧都系啲老板啊班潮，咁啊想同啲后生嘅员工打成一片，咁就会打咧 LMK 咁啊，睇下咧一啲员工点样会回复咁样。其实咧，原来咧喺啲年轻嘅一辈咧，呢三个字好流行嘅咁样啊。 我以为系广东话转翻过团，原来英文转翻过。 系啊，咁样咁啊，你知香港都系华洋共处同埋中英夹杂嘅一个文化底下成长啦，有一个几有趣嘅叫。fat fat 啦系点解咧 ？fat 啊，肥嗰个 fat a t f a t f a t 叫 l a 系啦， 发啦发啦系咪啊？发发啦 系啦， 耶！ 呢个系简单，不过要听下交通消息先。 系啦，咁啊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有交通意外，咁啊全线封闭，非常挤塞。咁啊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啊变电站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啊封闭，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以及咧就观塘道近康宁道噶，咁啊留意住啦。 嗯，咁啊讲翻呢个 fat fat 啦，即系话肥仔啦，话你 肥仔啦， 咁就明啦，肥仔啦， 今次肥仔啦，咁样啊吓，咁啊即系有啲字咧就啲零零后咧成日用，但系咧外国人嘅解读咧同埋香港人嘅解读咧系截然不同噶。 系 嗱 ，G G 呢两个字你哋点解读咧？ 即是说今次大件事啦，大事不妙啦， 完蛋了咁样啦， 冇错。 即系香港嘅年轻一辈就会咁样用啦。啊，今次真系 G G 啦。但系咧喺外国嘅 G G 咧系好意思、哦，咁系咩咧？系 good game 嘅意思啊。 哦， 系啦，所以你有时喺 Instagram 啊或者 Facebook 咧，有啲外国人话，Oh， I'm so happy， G G 咁样。 哎呀， 咁你即刻话，点解你又好开心？但又會黐黐 咁矛盾咧， 個人原來咧佢哋係同出一轍嘅，因為啊今次係、我真係好開心啊，因為 good game 咁樣啦，咁、譬如打波或者打桌球咁樣啦，咁但係香港嘅意思咧就有啲唔同啦， 差好遠喎呢個 係啦，喂有啲嘢咧真係唔講啊，你唔知道我自己咧都係一路碌呢個列表咧先知得越嚟越多啦。今年咧最流行咧，應該都係呢三個英文字母啊，因為疫情影響就 W F H 啦， 係 就 work from home 啦。咁点样可以抱怨 work from home 咧？ 抱怨啊！ 抱怨，抱怨， 加多个英文字落去。 系啦，加多一个英文字喺尾就系 W F H F。你梗系觉得哇，嗰、那个 F 系咩字啊？会唔会粗俗？其实唔系，你谂多咗。 我个 work from home free。 唔系 ，work from home forever 啫，只不 过 大家谂多咗，大家谂多咗，系啊，呢、這个 F 真系令到我哋好多嘅遐想，其实冇咁深奥嘅，就系、是、work from home forever， 仲灰喎呢个， 因为咧外国咧其实 work from home 咧用半年以至一年啊，我有朋友咧做一间咧外国公司嘅喺香港咧，因为啲老板都冇翻工啊。佢話俾我聽咧，有一年冇翻過工喺、香港、哦。佢一年都喺香港 work from home 啊，好誇張。 我都有朋友係咁啊， 係啊， 係啊，都仲係即係好少翻工啦。 係啊，係啊。跟住我就問佢話：，哇，咁你咪好 free？ 跟住話唔係噶，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嘢要做嘅。不過就俾佢揀，佢寧願翻工喎。因為喺屋企咧有種幾嘔臭嘅感覺啦。 同埋喺屋企做咧，始終即係好多文件上嘅，你又要翻公司揾，咁個 server 又入唔到入去。其實有陣時 大家都會覺得我翻公司算啦，咁鬼煩喺屋企做。 係啊，即係未又冇得買靚衫咧，有少少扇門，即係好似 Kitty 買咗好多靚衫，咁你又有 work from home， 係， 除非你網紅啫。 邊個睇啊？我而家翻嚟都冇㗎，其實都要睇下係邊個嘅。 冇咩先，冇咩先。 冇靚衫咯。 我翻嚟都冇㗎， 冇 㗎，冇 靚衫。 啲聽眾又冇咩，冇著靚衫，你個人靚啊嘛， 係 咪先？ 咁啦。 好啦，嗱，往完面上貼金之後咧，講下呢一個啦，嗱 ，OJ 呢個字又點解釋咧？ 哦，即係 OK 咯， 係咯， 係啦，點解會演變成OK 會變 OJ 咧？嗱 ，OK 都 OK 啊，唔使 OJ 噶，又唔係特別搞笑。 呢個我知啊，呢個 點解？ 因为成日打字都会 high 到隔篱嗰个， exactly， 哇，好嘢啊！ 冰雪聪明啊吓，果然喺键盘上边咧 ，J 咧正正喺 K 旁边嘅，不少人咧想回复 OK 嘅时候咧就会不小心打咗 OJ， 甚至其实 O 都喺个 P 隔篱，我都试过打错咗， 我都系啊， 系咯， 系啊，所以依家咧有咗emoji 咧，同埋嗰啲 sticker 咧好多， 系， 我有 sticker 咧，通常我哋神光嘅群组咧，钟哥又会鼓励我哋啦，即系话大家俾心机，做得好， 加油，辛苦晒。 系啦，我通常咧，因为我啲 sticker 好少嘅啫嘛，出得街嗰啲 sticker， 所以我得一个手指 公 写住有料到，有料到，我冇第二款嘅，但系咁样系一个以示回复，同埋有正能量嘅表现。 但系我见你出得好多次咧，开始觉得你系享福咯。 唔系，因为我冇啊，我冇乜点样 save 咁你应该 download 翻多啲唔同款式嘅。 系啊，我有 咪会变成享福。 佢其实好多嘅， 唔系其实有啊，有啲小夫 出得街嗰啲， 小夫我要进来了嗰啲咁，好似好怪啊！钟哥即刻话。俾心機加油！我哋神光店嘅，跟住我小夫，我要進來了咁樣，好似怪怪地係嘛？咁我嘗試 download 有啲高達嗰啲，不過喺度諗緊係咪有版權嘅問題？ 哦，咁俾錢咯， 係咯， 俾錢得嘅咩？ 係啊， 係啊， 早講啊， 有版權嘅咪俾錢。 為咗鐘哥，你赴湯蹈火啦！ 唔係，我本身個人最中意俾錢啲啊，最中意俾錢。 咁你俾啲我啦。 唔係，俾錢買 sticker 咁樣。 OK OK。 咁啊，睇下有冇啲渠道咁樣啊！快速講多兩三個啦， 好 啊。第一個咧就係叫做TTYL 啊，咁咧叫 TTYL 咧，咁啊 ，talk to you later 咯， 啊，越嚟越醒喎， 你唔好睇我樣七十後咁啊。其实我思想都是零零后的 我都未去到那个地步我想说你可以由八三定八二年调校翻去调翻歌调校翻去九十年代 我都预咗你会乱噏噶啦我自己乱噏先 好好好好喂咁仲有另一个嘅就是开心嘢嘅咁山羊嘅英文系乜嘢呢 山羊系 goat 系啦 G O A T 咁啊如果有同事咧向上司使用呢个 G 点一点 O 点一点 A 点一点 T 点一点咧就唔系闹老细系山羊、 嗯、 实际上咧呢、這个咧系一个极度嘅赞美同埋擦鞋嘅语。句嚟嘅，咁究竟系代表 咩咧？ 系啦 ，G O A T G 系 good， 唔似添啊，再劲啲，系啦，系 greatest 啊 ，greatest of all time， 哦， 有史以来啊， 最好 的一种赞美，所以咧，嗱，一阵我哋喺群组咧，唔好讲咁多，先打个 G 点一点 ，O 点一点 ，A 点一点 ，T 点一点啊， 系， 咁啊，有史以来。最好的時光啊，咁樣啊，咁啊可以打電話去，喺平時，譬如到喺老闆啦、啊，或者頭先你講嗰心理學嗰個效應嗰度咧，可以叫做使用一下嚇。 冇錯，要讚美一下嘛。 係啦，咁啊可以試試咁樣啦。 打隻山羊落都得嘅。 啊，都得。 有啲山羊公仔撳落去，仲快手。 係啊嚇，咁啊即係我哋都開心啦、啊。 係啦，總之朝頭早就講多啲好説話啦，識得欣賞下身邊嘅人啦、啊。咁啊，时间咧将近嚟到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69%。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3日系一年嘅第30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8日。1948年11月3日系第41次美国总统大选，亦系美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嘅总统大选之一。选前几乎所有专业预测和民意调查都指出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将会胜出而最终入主白宫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杜鲁门芝加哥论坛报在选举结果揭晓前认定杜威将会获胜所以将第二日的头版标题定为杜威击败杜鲁门选举日第二日杜鲁门高举写住杜威击败杜鲁门标题的芝加哥论坛报返回白宫这张照片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照片 亦成为报社史上一大耻辱，至今亦高挂喺主编室作为警惕。11月3日出生嘅朋友极富活力同耐性，面对压力都会表现得平静镇定，拥有不服输嘅性格，唔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往往会筑起一道高墙。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遇到逆境，有冇逆转嘅决心？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将错误报道高高挂起，到底系引以为鉴，还是系代表事不关己？ 我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咧就喺两分钟前啊，全线已经解封啦。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啦，同埋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咁重复多次咯，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已经全线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咁港岛方向嘅东行车龙就喺东港中心，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就喺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翻观塘，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中区警署。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于慢线上丁九桥那段挤塞啦，咁影响到后面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咁再睇一睇搭港铁嘅朋友啊，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啦，荃湾线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段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翻中环站嘅行车时间预计啊需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咧就维持每三分钟一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关于失恋的问题，请不用提。是谁行色送的字句，装饰我这心底，心底这小问题，我不要再难承受与怪。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投资 O2O。 早晨啊，9:08。 投资 O2O 咧，先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升432点啊，咁啊，琴日港股咧继续咧升啊，升352点啊，重越咧20天线啊，国企指数咧升51点啊，报啊7585点啊，咁啊，如果你话喂，琴日边个板块最劲啊？豪赌股啊大反弹、啊，十月咧澳门赌收咧按年大跌噶，不过咧按月啊大升2.3倍、啊，好过市场预期啊，豪赌股咧大反弹啊，究竟？今日除了豪赌股大反弹之外，还有什么股份或者有什么板块都可以人人弹起呢？ 早晨啊！ 我啱想讲早晨啊，小明医生 系啊， 应该叫李嘉仁医生 一样啱啊， 冇乜所谓。嗱，头先咧就同阿钟哥影一张相啊 ，post 咗出去社交媒体，咁啊有个 TVB 前监就啊，阿钟哥个样唔同咗， 即系戴咗口罩啊嘛。 我唔知啊，点啊，梗系英俊潇洒啦，系咁样啫， 加多咗一份神秘感。 神秘感， 因为个口罩系嘛， 系啊， 戴埋个眼罩仲好啊，遮晒咁神秘咁样。 成个戴面具，今日讲下你第一单咧，就有啲好得意嘅嘢。好啦，小朋友一出世，个个都好兴奋噶啦，尤其第一胎啲妈咪啊咁样。咁啊，呢个古仔，呢个唔系古仔，系真实嘅。咁啊。出咗世冇几耐咧，个医生咧就测影一张 B B 嘅相，啊，关于大腿内侧，嗱，啊呢位妈咪嗰度有粒痣啊，大概都系0.5 cm 都几大。 你讲紧影嗰个 B B 啊？ 影个 B B 大腿 内侧有粒痣，咁啊冇乜嘢嘅，咁啊由佢先啦，咁样唔会做咩手术。好啦，咁啊妈咪啊梗系好紧张啦，咁但系亦都系好得意喎。冇再睇喎，因為嗰度啱啱係條片包住嘅，近個陰囊嗰度。咁啊，佢啊，喂，咁啊問佢，你喂奶嗰陣時冇睇啊？佢冇啊，我一日喂4次，咁啊淨係喂奶，嚇冇乳喂喂哺啦，已經手忙腳亂啦，仲點會話就係打開條片睇咧？咁樣 換片嘅時候都應該立到， 唔係佢換啊嘛，護士換啫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好开心啦！出院啊，抱翻屋企，过咗3个礼拜，然后咦，两公婆啊嘛，咦系，佢嗰度有粒痣， 突然之间， 然后先至一睇，咦，唔见咗嘅，吓、 啊， 咁咪好咯， 嗱，有粒痣咧就唔会咁快唔见嘅， 哦， 唔会话突然间3个礼拜，啜一声冇咗嘅， 唔会转移咗去第二个位 置，唔会噶，唔会噶，啊，冇话乾坤大移来，冇啲咁嘅嘢。 去咗边度咧？ 系去咗边咧？嗱，呢个唔系佢谂嘅嘢， 系 有冇攞错 B B 啊？ 吓， 系喎，吓呢个真系惊，哇，真系惶惶不可终日，问我点？ 系， 我话冇办法啦，唯有做个亲子鉴定啦。嗱。親子鑑定咧喺呢個年紀咧，大概嗰陣時個零月咧，好簡單嘅啫。 點做？ 嗰陣時咧就係喺 B B 嗰度咧，係刮下口腔入邊有啲細胞，然後咧淨係媽咪抽血，都成3000蚊噶啦呢度。 係 咁嚟睇一睇。 係咁都抵啊，都要知㗎個真相。 啊，真相咧就好彩， 是真的冇嘢。 咁、但係點解嗰粒字 去咗邊咧？ 係啊，咁啊，我話叫佢揾翻個醫生問咧，影張相俾你睇嗰、那個。咁佢話。啊，系、哦， 其实张相先系调乱咗。 嗱，呢个第一可能，我话唔系，诶，佢话佢有啲好似粪便咁黐咗喺嗰度咧。 系系系。 嗱、啊，咁呢个古仔嚟噶，呢度个古仔我哋冇办法证实嘅、 嗯。 但系嗰个教训系咩？第一，当个医生或者护士话俾个新人妈咪听，啊，有啲咩嘢咧？唔该，你自己 check 睇一睇、 嗯 啊。出院之前咧，就全身睇匀。 嗯， 真系要嘅。点解咧？试过有个即系好不幸嘅 case， 咁啊 ，B B 初生婴儿出世之后，翻到屋企几个钟头后，哇，啰柚生咗个大疮。 吓、 啊， 系啦，几个钟头，然后发觉啰柚生大疮，咁样咧就系、是、又要啊要告个医生啊诸如此类，咁、样咧就收尾系冇事。因为小朋友生一个疮咧，可以大得好快嘅，几个钟头咧已经突咗出嚟噶。咁所以话，但系无论如何，唔该出院前要睇清楚。 喂、但系呢、這个诶、医生系呢、這个感觉唔系几舒服啊， 冇， 因为好似买嘢咁样啊， 即系验清楚先啦， 系啊，货物出门 恕不退换啊， 感觉好似唔系几良好、 啊。冇办法啦，因为如果你真系。即系好不幸，你个亲子鉴定系发觉唔对咧，烦啊！ 嗯， 嗰几日嘅冚唪唥都要揾。 咁调翻转头 系 你医生啊？即系如果诶验咗，净话好似你讲嗰个例子咁样，验咗系冇事，诶系真系系亲生噶啦。 系啊， 咁嗰个医生会唔会觉得唔舒服咧？哇！你而家即系怀疑我哋执错，佢自己会唔会觉得唔舒服咧？ 啊，呢样嘢好难讲，不能代答。啊，不过我哋希望好多嘢避免到。避免誤會，呢係最緊要。 check 清楚先啦。 check 清楚啊，即係啊開心嗰頭，但係好得意，真係過咗幾個禮拜，媽咪先要發覺，咦？點解係咁樣咧？最緊要係呢個係咪我家？ 咪都好嘅，都係隔咗幾個禮拜知啊，如果隔咗幾廿年之後先發覺，咦？ 咁你啊，咦？你明明有粒痣嘅喎， 點解而家冇咗咧？ 唔緊要啦，都係仔就得啦。 係啊，都係啊。 好啦，嗱。有啲嘢咧呢度開心嘅嘢、但有啲嘢咧唔係太開心嘅。嗱、喺急救方面咧，我成日叫人哋學，譬如去好似去聖韓救傷會學急救。咁點解咧？有啲事一發生咧，係電光火石之間，你就要做嘢噶啦。如果唔係咧，就後悔一生。 例如有啲咩事？ 譬如咧，老人家、小朋友食食下嘢，突然間唔出得聲。面色開始微變， 啃 呼吸唔到、有啲咧仲捻住條頸， 咁好辛苦 嗱，呢樣嘢咧，而家係旁觀者咧，可能好清楚。但係做緊嘢嗰個咧，有陣時真係不以為意。老人家食嘢最常見啦。嗱、去到咁上下咧，吞咽有困難，唔係咁容易嘅。有啲嘢我哋好易，一啖飯一啖粥。吞嘢冇嘢啦，但系去到成百零几九十岁咧，好多时候好难啃得入去嘅，好得意嘅。好啦，唔好以为话食啲糊餐啊，因为糊状啊，将啲食物搞到烂晒，然后吞落去咧，亦都唔系咁容易。一羹、两羹、三羹，佢食唔到啦，你以为佢冇嘢，继续喂啦，出事啦。因为佢一入咧。佢就入气管啊，气管入口，食道同气管都系由嗰度喉咙嗰度入去嘅。一塞住个气管咧，尤其糊状咧，好容易塞住晒咧，你就唞唔到气。一唞唔到气咧，就影响养分，影响心脏跳动。尤其咧，尤其长者咧，佢个心脏已经系冇咁好噶啦。如果你再冇氧气咧，唔掂啦。咁啊，当堂就会啃塞嗱。如果你又見到一個人啊，我哋聽慣咩心外壓啊，口對口呼吸啊咁樣， 我又聽過話喺 後 面箍 住 佢， 錯 係咯。 你淨係俾氧氣，淨係吸吹啲氣入去，心外壓冇用噶，因為嗰條氣管氣道係 塞住咗， 你咁樣俾唔到。嗱，我哋通常咧就譬如成人啃塞咧，係有兩樣嘢啦。第一件事咧。是希望佢啊，你真系要快脆谂到啊，佢可能有事啦，可能啃塞咗啦。咁啊，如果佢系清醒嘅话，醒目嘅叫佢咳。如果咳唔到咧，有两种方法。 第一咧就係拍背法啦， 即係打佢。 譬如佢企喺度，係啦，協助個傷者咧向前彎，然後咧喺傷者背後咧有我哋嘅術語叫前弓後箭嘅姿勢企穩，一隻手嘅手掌咧壓喺傷者前邊肩胛骨啊後邊個兩個肩胛骨之後咧，砰砰砰啊出力喎， 係 拍五次， 係 拍五次啦，你咳啦，你咳啦咁樣，咁然後咧就睇下個反應啦，睇下口腔有冇嘢咳出嚟啊咁樣。如果都唔得嘅話咧，唔該你所謂叫做腹部壓制法，啊，企喺後邊，雙臂咧環抱住病者腹部，手掌向下握拳，啊，拳頭扁放，遠離個胸骨尖嘅。咁啊，放喺嗰个伤者嘅肚脐上边，用一只手扣住个拳头，向内及上边压五次，一二三四五。嗱，呢个真系要用力噶。嗱，我哋系咁讲喺电台讲咧，即系话有阵时冇咗嗰个画面咧，冇办法嘅。咁啊，真系最好咧，真系去学下急救。 系， 因为咧，无论你嘅细路仔啊，啊细路仔都系差唔多嘅嘢。但系呢啲咧最好就係去學， 但 係 咁啊，醫生正話你講嘅，無論係背脊嘅拍打法，或者係嗰、那個胸腔按摩嘅方法咧，因為如果對小朋友，又或者對長者們咧，用嗰個力度都真係要控制得好先得 嘅。呢、這個嗱喺嗰啲電光火石之間，你冇辦法嘅、 嗯。 如果你係懷疑有嘢塞啊，尤其好似咧睇現場，一睇現場發覺，咦？咩佢隔篱有啲菩提子啊咁 样， 嗱菩提子喺细路仔咧系好危险嘅。 我好记得咧，之前有睇过新闻咧，就系啫喱仔， 啫喱仔， 即系一个个 系啦，冇错。嗱呢啲咁嘅嘢，普通系冇事，但系唔知点解喺嗰个时间、一嘟吞咗落去，就啱啱塞正气道入口咧，咁啊大件事啦。 系咪千祈唔好即系搏话？诶，试下可唔可以灌水冲落去啦？咁样 冲唔到啊！ 冲唔到系一定要拍翻佢出嚟， 一定系用个啃塞嘅治疗法。 嗯， 咁、所以呢啲咧，即系希望有任何嘅悲剧，唔想佢再发生。 系 吓、尤其系帮同长者喂食啊，照顾长者咧，你真系要好小心。真系要好小心，所以好辛苦，我都好。亦都好支持安老院嘅職員，因為佢哋壓力係好大，但係壓力大咧，你都係要保持清醒，有陣時咧工作係好多，但係一到餵食嗰陣時候咧，可能係一個危險嘅時間。 嗱，醫生，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咧，即係某種程度上。上咗年紀嘅朋友們咧，係咪盡量俾佢哋食一啲流質嘅食物，會反而安全啲咧？ 未必嘅，睇下佢中唔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嘅，又情願有啲嘢整到好碎啊。你慢慢喂，最緊要係慢，唔好急，唔好睇你自己個表。我仲有其他嘢做啊，我仲要約咗阿 Kitty 去睇戏啊，咁样唔好谂呢样。 咁啊，叫阿 Kitty 帮手喂咪得咯。 系咯 ，Kitty 快啲啦，快啲啦， 去睇戏咯，系啊。 真系要俾耐心、爱心，嗱呢个咧系照顾长者、细路仔系好紧要嘅。好啦，咁啊，除咗呢样嘢咧吓，仲有新冠病毒啦。新冠病毒好得意啊！如果你而家发觉咧，我哋譬如我哋验血吓、有一只物质叫做 troponin， 呢 troponin 咧，譬如心脏病发啊嗰啲咁样咧。这个验血那些就会高的。 是。 那发觉呢在武汉看到呢，如果你是心脏是有事的，入了院你发觉你的心脏肌肉是受损啊，譬如这些 troponin 是验血高了呢，你死亡的机会是多三倍。 三倍。 三倍。这是三倍。即是说心脏有事，你的血液看到有东西，新冠病毒死亡是多一点的。这个不是只在武汉看到，在美国 Connecticut 都 是, 都 是, 是。如果有这些心脏病、不好的，就是 20% 会死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心脏不好有事又有新冠病毒，你危险很多。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惨，如果我们知道你有新冠了，你又有心脏有事了，有没有特别的疗法呢？ 是。 对不住，不知道。 吓冇系冇嘅。不过总言之咧，如果你嘅心脏系有事嘅话，又有心脏影响，去到有新冠病毒咧，你就特别小心啦。医护界亦都特别小心啦。 系咪即系又系嗰句？如果大家可能有一啲嘅疾病喺身嘅话，喺呢个期间就尽量真系要做足自己嘅保险措施啦。即系戴口罩、勤洗手嗰啲就要做足。 系啦，冇错啦。 甚至乎真系街都唔好出咁多啦。 呢个见仁见智啦。你个街嗰度好多人。咁你又去狂欢，我冇得讲啦，系嘛？呢个真系命咧就好紧要嘅。好啦，但系呢样命咧又有啲好得意嘅喎。阿 Kitty 系咪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咧？ 我都中意啊，我中意食甜嘢。 好啦， 你都系， 我唔中意。 唔紧要嘅，你唔中意你可以买噶，你买完俾我哋食。 好啦，嗱喺呢个德萨斯州咧有个研究啦。如果你食朱古力，每个礼拜咗一次咧，你减低你冠状动脉嘅病嘅机会嘅。 哦，即系有好处喎、啊。 系啦， 阿妈话热气喎。 呢、這个有三， 你饮翻啲凉茶。 听阿妈话噶，钟哥通常冚唪唥都反叛噶啦，我唔知你点啊。 俾我食咁多， 食食食。 系啊， 好嗱，佢呢个研究咧系有33万人做咗个研究，睇咗8年噶啦已经，咁啊发觉咧。如果你是吃这个朱古力一个礼拜起码一次啦、你譬如一个礼拜一次啦你减低你个心脏血管冠状动脉的病呢是 8% 的。 哦减有没有说什么朱古力啊即是牛奶朱古力啊黑朱古力啊 这个是这样吃朱古力譬如他这样讲一个礼拜吃一次有很多的物质可以减低譬如 flavonoid 啊，嗱，我唔揾譯名啦嚇，有好多種咧，就係令到個心臟嗰個第一時嗰個譬如你嘅心臟係真係血管有事，影響心臟病發咧，佢嗰個受傷個 size 係細啲，嗰啲血小板咧亦都唔會積聚得咁快，有幾種物質咧都可能影響嘅，但係個問題係啊，你話好就好啦。譬如佢又有糖尿病又肥胖，点搞啦？呢样嘢咧就要谂啦，即系唔好样啊好啦，咁你就搏命食，咁啊反而咧就令其他嘅病咧就仲麻烦。咁所以话咧，所以究竟食边只啊？究竟食几多咧？而家仲系研究紧。 就系呢度想问一问医生嗱，你仲话讲话一个礼拜食一次啊嘛？ 系 个份量系几多先？我食一粒，食一排，定还是食一箱咧，咁个份量系几多少我先至为之、OK？ 我相信咧喺而家呢个阶段咧，都系不宜太多。咁譬如你话食一排，我相信系冇事嘅。 系 但系最紧要咧，你要睇睇你自己嘅情况。 系望下肚腩，系啊， 望完望唔到啦，望唔到脚趾啊，都系冇食咁 样。我都望唔到好耐啦。所以我唔食啊，咁但系咧，亦即系所以话有阵时食些少朱古力，亦都唔使惊嘅，系嘛？但系究竟食几多咧？我谂迟多2-3年咧，就会有多啲嘅答案啦。 好，谢谢金小姐，唔该晒李医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 NMB 去到 AKB， 毕业之后自己一手包办作曲填词嘅工作，可以话俾乐迷知道佢唔单止人靓声甜跳舞得，音乐方面嘅才华亦都不遑多让。你知日剧24片尾歌曲《山本彩 Zero Universe》。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有乜乜都系》啊，山本彩《Zero Univers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神光追踪31， 阿昌。 Hello，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我哋睇下呢个港台电视31有咩好睇先。 好啊，今晚有个好精彩嘅对决啦， 即係喺美國總統大選之前，香港都有個大對決啦。 嗯，係咩對決？ 係啦，今晚八點鐘4:31有一個討論環節，嘉賓犀利啦。有31台之友啊，容海恩立法會議員，因為佢呢排成日31台出現啦。 對邊個？ 對時事評論員啊，才子陶傑。 哦， 好吸引喎呢個戲碼。 係啊，嗱，今晚八點鐘記住留意啊。嗱，個題目講咩嘅咧？就係話，話説咧，香港人咧，即係呢近年啊，好羨慕英國同埋其他西方國家，即係羨慕佢哋好多嘢啦，甚至想去移民當地啊。究竟點解咧？ 嗯，我講移民。 係啦，冇錯。咁啊。再好快介紹一下啦，緊接住啦，咁嘅今晚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就同大家聽一下歌，今晚咧就會請嚟唱作歌手馮允謙啊 ，J 風啊，咁啊聽一下 J 風今晚咧就會講一下咧佢有首新歌叫《A New Day》，佢嘅唱作歷程啊， 係 啦。咁啊，另外咧，即係日常八點半咧，逢星期二都係講音樂嘅。咁啊，有個環節叫 Bang Bang 聲啊，就請咗一隊樂隊。今個星期咧就請嚟四人男子樂隊 Special。系啦，佢咧就分享一下咧，佢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歌啦，《深夜告别练习》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只歌，同埋讲下咧佢哋呢个作呢首歌嗰个背后有啲咩故事同埋心情咁啊。 好出色啊！虽然我哋朝头早节目啊，但我哋都有播佢呢首《深夜告别练习》噶， 即系等大家喺深夜嘅过渡去朝早啊。 冇错啦。 嗯，咁啊，好快好快介绍埋，今晚11:00有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 嗯， 今晚咧同大家讲下咧，位极人臣咧，即系皇帝一人之下嗰个大臣喺中国历史上咧，佢哋需要啲乜嘢智慧嘅？ 嗯， 即系好容易功高盖主。 即是他是永远的 number two 啊嘛， 系啦，即系好考手，好考嗰个功夫啊。咁我哋有啲咩智慧先搞得掂咧？ 即系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好难做嘅呢个位真系。 冇错，今晚11:00记住留意呢个历史系咁话。 好啊，咁啊，今朝早唔该晒阿昌嘅介绍咯。 唔该晒。 今晚乖乖地睇电视啦。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0%。先听9:30钟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有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驶。荃湾线荃湾站往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每三分钟一班车。在大窝口站有去长沙湾返工的乘客说，出门之后才知道港铁有延误，但由于公司位置接近港铁站，所以仍然选择是乘搭港铁。他形容月台的人流和平时差不多。要去青衣返学的陈同学说，在月台听到广播才知道有延误，担心会迟到，批评港铁已经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现相关情况，觉得不耐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的本土病例来自新疆，其余44宗属于输入病例。另外新增61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境外输入占48人，无新增死亡的病例。内地累计有86,070宗确诊个案，4,634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被列为新型肺炎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正是自我隔离。谭德赛星期日以视像方式出席记者会，表示自我感觉良好，没有出现任何病征，但根据世卫的指引，他未来几日会自我隔离。世卫官员说，如果谭德赛出现症状就会接受病毒检测，又强调位于日内瓦的世卫总部没有出现群组传播。今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全美已经有破纪录的超过9,700万人透过亲身或者邮寄提早投票，是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的超过三分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选前最后一日尽最后努力拉票。特朗普提醒民众，上届大选他在民调中的支持度落后，但最终是仍然胜选，又继续批评部分州延长接受邮寄投票的 邮寄选票的时间。拜登就批评特朗普是弱者，形容国家未来掌握在选民手上。路透社报道，由于提前投票的包括6000万张邮寄选票，因此在某些州可能要几日甚至是几个星期才可以完成点票，意味大选结果未必会在投票结束之后的几个钟头内出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5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4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8元，跌3.5；阿里巴巴300.6，升2.8；友邦保险75.65，升2.3；新上市的药明巨诺是报24.85；吉利汽车18.64，升5.2；比亚迪股份173.1，跌4；美团292.2，跌2.4；中国平安79.6，升3；港交所378.4，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74，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2，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港金现价报175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41美元，卖出189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嗰度嘅。咁因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嗰条支路咧就爆水管，咁而家呢一条支路唯一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非常挤塞嘅，有多条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嘅支路上去观塘绕道挤塞。咁观塘道方面咧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嗰条支路因为爆水管，咁而家呢一条支路咧唯一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系近住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嘅支路上去观塘绕道系挤塞嘅，咁观塘道嘅龙尾排到去排到去咧系九龙湾港铁站先啱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仲有车龙嘅，排到去八乡路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挤塞，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喺九龙啦，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啦，系近住将军澳道呢一段嘅。咁龙尾排翻落去启田道，近住启田商场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去丁九桥呢一条支路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咁继续提咧搭港铁嘅朋友啦，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咁荃湾线嘅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路段嘅时候咧，系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中环站嘅行车时间啦，预计需要额外嘅2分钟。荃湾线咧就系维持每3分钟一班车噶，搭港铁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一千五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关于失恋的问题，请不勇气，只需肯惜心的字句，装饰我这心底，心底这小问题，我不要双眼承受雨季。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星期二早上嘅神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已经咧揾到有 Patty 啦。早晨 ，Patty。 早晨啊，早晨。 系有啲乜嘢点唱咧？想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咁今日好开心啦，就系11月3日啦，就系阿陈曼婷先生生日嘅。 哦，恭喜晒，陈曼婷先生，陈生生日。 佢叫 Alan Chan 啊。Alan Chan 啊，好啊。 系啊，所以佢好中意谭咏麟嘅都。 哦，系因为嗰个系 Alan Tam 系咪？ 系啦，冇错。 好，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咧？ 特别说话咧，就祝佢咧身体健康啦，笑口常开。仲有咧，最紧要最紧要咧，佢就早日咧就愿望达成，退休啦。 哦，想快啲叫荣休系嘛？ 系咯，都叫佢荣休啦，因为佢，哎呀，佢仲做紧嘢啊，而家咁嘅年纪。 系，咁啊，希望咧佢啊快啲愿望成真啦吓。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咧？ 希望佢开心同埋放开啲咯，因为咧佢而家咧就好开心咧，就系旧年啦，2019年咧就有个外孙女。咁外孙女嘅黄希欣啦，好搞。搞笑嘅嗰个孙女啦， 系啦， 咁而家佢就变咗开心啲咯，以前咧就唔系咁开心嘅，又成日都唔系即系点讲咧，好多嘢谂啊，成日烦住工作啊咁样，都系70几岁啦。咁咧就而家有个外孙女咧就会氹到佢开心咯，有时见下佢咧就即系。我都等佢开心咁先就 系。咁你可以咧，叫翻阿陈生咧，就多啲将阿孙女嘅相咧就放喺个手机嗰度。哎呀，一阵时猛震嘅时候攞翻张相出嚟睇，感觉系咪 happy 翻晒咯？系咪？今日咧特登揾翻啊，即系学你话斋，佢中意 Alan Tam， 揾翻 Alan Tam 嘅歌曲俾你听，好冇？好多谢你嘅电话 ，Patty， 多谢晒， 拜拜，拜拜。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 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除了今天的听众 Patty 之外，其他家的听众都可以打电话上来187-2388，打电话上来预约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在时候现在好打电话来了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就系喺传统老饼家可以揾得到嘅小食，佢哋圆碌碌，一个又一个排晒喺个烧机上面嗰度，好得意嘅就系豆沙煎饼啦。这个煎饼不单止可以用红豆馅，还可以用花生椰丝馅、芝麻馅和没有馅都可以。不过红豆馅普遍来讲就最受欢迎了。只是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在自己家重现这个传统的煎饼滋味了。材料就只需要用到糯米粉、糖水、少少菜油和馅料，搓完浸扁煎香上台，就可以整到几个红豆煎饼同屋企人分享啦。呢、这个煎饼包你食得满足之余，仲可能会勾起你以往唔少嘅回忆添。 好烦啊！呢、这、一个嗰个工序啊，好烦啊！ 好烦！ 你又要拆粉，又要煎，又成。 哇！但系用到粉嚟讲，佢已经算好唔烦啦。你知唔知道？其实咧，我今日真系谂住带俾你食，但我今朝早试咗。 聪哥啊！做咗两个礼拜节目啦， 再嚟三个礼拜， 有意思咩？你不断讲，话带嚟。 你食过芒果糯米糍啦？ 食过，但嗰时未系呢个节目噶嘛？ 系咯， 1984年嘅时候 系啊。 唔系因为咧，我真系想带一样嘢，隔咗夜都仲好食嘅。咁我 哇好嘢啊！ 所以糯米糍上次点解我会俾呢个芒果糯米糍阿欧食咧？就系、是、因为 食剩咗啊嘛。 唔系雪咗咧，佢都仲好食啊！即系佢嗰个皮。咁但系今次呢个红豆煎饼咧，我寻日已经试咗，一煎起即刻食。好好食，因为是真的食到那个软糯的感觉的个皮，但是到它冻了，但是当然它会很容易黏埋一嚿 开始掩饰了， 是啦， 到了冻了就 不好吃了，到了冻了昨天晏昼隔了几个钟食都还 OK， 到今朝即是隔了一夜呢 抌了 又没抌，我再食，因为我想着如果今朝我那嚿食得好，我真的做了两次的，我想做多几个嘛，咁跟住我今朝早食呢我就觉得开始硬了，是啦，我不想破坏了你哋。即系我俾你哋嘅第一次啊 ，Kitty 啊， 系啊， 你有冇听翻 Archive 啊？我依家咧进入咗呢个晨光嘅拍档咧，我每一日都听翻晨光嘅 Archive。我记得琴日钟哥讲过，只要你四点钟起身做， 一样整到。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你哋系咪真系先？你系咪真系咁想食先？嗱，因为這個呢个咧半个钟到就应该整得好。 连差粉啊？ 系啊。呢、這个好好几个步骤嘅啫，其实因为咧就咁，个红豆蓉咧我就唔系自己磨嘅，我就买一罐嘅，因为整红豆蓉系好烦嘅一件事，你要浸过夜啦， 系要煲啊煲好耐，大火滚好耐啦， 跟住又要炒一炒啊咁样啦，咁啊加好多嘢啦，咁我见即系呢个都系快手，但系好食嘅，咁我就买现成嘅红豆蓉，咁但系嗰个出面个皮咧，其实都系糯米粉，跟住加少少糖水，呢、這个我仲拍咗片添啊，就系因为佢唔系劲复杂。咁所以今次我就可以拍片， 即系呢个可以分享一下嘛？ 系啊， 之后喺我哋嘅面书嗰度可以分享一下。 啊、所以经过今朝早我试咗嗰件隔咗夜冻咗嘅红豆煎饼之后咧，我就谂下一次有冇一个真系可以隔咗夜都好食嘅嘢带翻嚟俾你试下咧？ 有啲嘢唔好隔夜啊吓！咁啊，讲紧咧呢一个系交通消息啦，因为爆水管啊，将军澳咧道啊往将军澳嘅方向啊，叫做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啊，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影响到咧一带二。严重挤塞啊！龙尾咧，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及观塘道咧，近呢个九龙湾嘅港铁站啊，咁所以咧，即系喺九龙东嘅朋友咧，就要注意翻啊，咁样。不过咧，即系题外话都可以赞下 Kitty，因为咧，我屋企人咧听咗 Kitty 呢个吹神厨房咧，佢即刻咧谂都唔谂咧就话想啊跟 Kitty 煮嘢食，仲问我一样嘢啊，就系话啊 Kitty 平时煮嘢系咪好好食噶，好巧手。 答唔到咧。 我话 未食过， 唔系啊，我记得在之前我都有整个大菜糕俾你食， 哇，好辛苦喎、啊！ 我话都 OK 嘅，但系太过踢 lift 嗰啲咧就唔好学字啦。我自己觉得佢系嗰个话梅嗰、那个 小番茄， 小番茄佢话你讲咧讲得好仔细，而且咧好似好容易整咁。 系，我嗰啲其实都唔难嘅，因为我记得我第一。集咧讲嗰个海鲜黄姜饭咧，大家觉得太复杂啦。咁之后我全部咧都直拣翻一啲咧简单易做啲嘅。咁我都好开心，因为我见到有啲听众咧，佢整完影翻张相俾我睇。跟住只碟都同我嗰只碟一样。 系咪即系 cap 翻你嗰张图？我哋摆翻上嚟嘅咋？你误会咗啦！ 你又唔好讲到自己咁大魔力喎、啊，张碟头。 唔系，咁系因为我只碟好 common 啫，咁样系啊。咁我都开心嘅，即系大家呢啲开心 share 啊嘛。咁、我再努力啲，睇下有冇啲可以大家都成功嘅。 几时先可以食到 Kitty 煮嘅嘢？钟哥，你估？ 我退休嗰年咯。 你估系咩？哇！二股喎，腾讯个股价喎，咁样 七百 系啊，700系嘛？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全部都是讲食嘢，即系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咧。咁啊，崔杰同谂住讲一样嘢啦。哇，呢个真系我每一年嘅入冬之后咧，必定要食翻一次半次。 你食咗未啊？ 未。 你又食咗未啊？ 我都未喎、 啊。你咁急，点解要 食咗？ 就系点解你咁急去食咧？ 就系知你哋未食啊嘛。 好啦，嗱，入冬食咧有几样嘢、有啲朋友就系羊腩煲啦，有啲咧就系 正常 啊，呢一个咧叫做大闸蟹啦，有啲咧就会讲蛇宴啦，咁样蛇羹啦。咁其实我哋今日咧就讲咧。呢、这个世界上最残忍嘅饭， 煲 仔 饭。 煲仔饭，系啊，因为咧入咗秋之后咧、就好想去食。咁寻日咧就谂住啊，近近地都有得食。我有谂过去乐富定去九龙塘，九龙城嘅。 九龙塘啊，食抵啲啦， 系啦。 甜品啦， 你讲啦，你好熟啊！原来九龙塘，头先讲九龙塘，每次讲嘅时候都好开心， 醒咗 就去九龙城嘅。 O K， 跟住咧后来咧走音 啲， 咁我都 难掩你兴奋嘅情绪。呢位施主， 喂，崔杰同呢两个好奇怪，琴日咧就好低迷嘅， 系 今日咧好高涨，拉匀就好啦，真系。 系啊，听日拉翻匀啦。嗱，咁我最后咧就拣咗落去乐富嘅，因为近啊嘛，即系我直头步行落去。去食啦，咁好开心，因为咧我曾经喺乐富呢一间度咧食过一个煲仔饭咧，系梅菜扣肉，我好记得嗰次我系同思芬落去食 梅菜扣肉 系啦，出面比较可能未必间间有啦，多数你咪腊肠鸡啊，咁嗰啲扇 啊， 咁嘅肉饼啊， 腊味嗰啲， 凤爪排骨啊，咁样。 哇，嗰个真系好好食，因为咧佢嗰啲扣肉真系好肥，咁佢一路嗰啲饭咧系吸咗嗰啲猪油啦、再加上你梅菜又有嗰啲汁啦，即系扣肉嗰啲汁咧，哇，原来梅菜扣肉煲仔饭系咁好食嘅，但系我真系食完嗰次之后咧就唔够胆再食第二次。因为真的很肥啊，系啊，咁我后屘咧，寻晚咧就食翻呢个腊肠嘅。 喂，唔系喎，就算你话如果你食真系拣梅菜扣肉，其实你点解要叫梅菜扣肉啊？就係貪佢肥啊嘛，咁你即係話你係預咗佢係肥，你先至叫嘅啫，你唔會預咗佢係瘦你叫噶嘛。係 啊， 梅菜扣肉，如果嗰塊扣肉係瘦咧，其實係 唔 好 食 噶， 同埋黐牙噶嘛， 所以我咪唔叫咯，係啊，因為我知佢一定肥啊嘛。 但係咧喺煲仔飯嘅世界咧，你知唔知道卡路里啦？个个煲仔饭卡路里都高啊！最低卡路里嘅煲仔饭系边一个咧？ 应该系腊味嗰啲咁， 都唔系腊味，好高超高。系啦，其实咧就系鳝，系啦，鳝就 系 最叫最低卡嘅。不过嗱，又唔系个个朋友中意食鳝啊。钟哥你中意食鳝？ 中意食， 中意食，我都 OK 嘅。不过食鳝嘅时候咧，即系随年渐长咧，嗰啲 细骨 咯，有阵时会怼到个喉咙。 好啦，咁如果阿崔杰同你阵间讲之前，先问一问啦。你哋最中意食边一款咧？煲仔饭，你咁多组合，你最中意食边 一 款咧？一 定要有腊肠，冇腊肠，即系除非系头先讲个梅菜扣肉，佢系另一款嘅味道。 另一款啦， 系啦。咁最 classic、最经典嘅，一定要有腊肠，但我唔食黑色嘅，即系我唔食润肠嘅。 哦， 系啊。 我啱啱想讲，必定要系鸳鸯肠，即 系 有腊肠同埋润肠。 润肠好咸香啊， 因为我唔食内脏啊嘛。 润肠系咩？半细肠。我细个都觉得好难食啊， 大个就中意食。 突然间有一嘢觉得哇， 原来引肠同埋腊肉啊！我旧时细个真系唔食腊肉。 腊肉我 OK 喎、 啊。哇！腊肉即系嗰块肥膏咧，成块啫喱咁样噶嘛，细个觉得。 点解你中意食腊味就唔中意？点解中意食腊肉而唔中意食引肠 咧？因为系内脏啊嘛，系、我唔食内脏啊嘛，系啊，咁所以我就食红色嘅肉肠咯。 即系我自己就好中意鸳鸯肠嘅，即系如果净系斋腊肠我都唔够，一定要加多条引肠。咁你后边配咩我都 OK， 即系譬如话配鸡又得，田鸡我都得。排骨我都得，但一定要系鸳鸯肠，即系呢个味道咧就啱啱好，就系煲仔饭嘅精华所在。 知唔知边度有得朝头早就食煲仔饭啊？ 边度啊？ 九龙城 就系嗰度， 系啊， 哦， 即系接近啦，即系可能十点半、十一点到就已经有煲仔饭食啦。 喂，但系点解我寻日最后冇去到九龙城咧？都系有个古仔嘅。我嗰次咧就落咗九龙城嗰间度食啦，咁啊排队入去食。跟住咧，我就叫咗一个好失败嘅煲仔饭、因为我幻想嗰个同我叫嗰个咧，原来系唔同嘅、好似咧就系叫做姜葱鱼腩，咁、我咧就以为系即系一个 鱼滑啊，鱼稳啊， 唔系我以为系咧即系包咗粉炸咗，平时好似姜葱鱼腩煲嗰只， 佢白柴柴 嘅，系啊，原来一打开，咦，点解咁嘅？ 白柴柴你唔得， 冇乜味嘅系 嘛？冇乜味啊，同埋就咁鱼，即系好似食粥咁样咯，我会觉得系啊。 咁你琴晚叫咗个咩饭啊？ 琴晚我咪。食润诶，唔系腊肠鸡咯，腊 肠鸡， 腊肠鸡 即系叫最 classic。 呢啲基本啲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啲煲仔饭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变噶啦、包括咧加咗咧一啲叫虾干落去啦， 呢、這个都正啊， 系啦，提鲜或者咸咸香香，仲、有咧流浮山嘅金蚝啦， 金蚝啦， 系啦，呢、這个都系近几年先有噶，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咁你腊味饭咪通常，但好似钟哥咁样讲鸳鸯肠，跟住加几块腊肉咁落去已经好威水噶啦嘛。 最简单问一个先，你哋点样食嘅先个煲？那个煲仔饭 哦， 嚟到之后啦，摆到你面前啦，煮完之后，咁第一件事当然揭开佢啦。 唔系我摆多阵先啊， 唔系， 唔系， 咁你唔使落豉油再焗啊？ 摆多阵先， 唔系、钟哥啱喎。 咩啊？ 揭开佢倒豉油， 揭开豉油再焗啊？ 唔系啊，我系摆多阵先，你揭开佢摆豉油再焗啊？ 点解？啲豉油未入唔到啲饭焦嗰度咯？ 咩啊？唔可以，寻晚入晒、啊。 哇！你如果你试下，你试下今日再去食。即嚟到之后即刻揭起佢倒落去之后再冚返落冚返埋佢先至即刻焗。 係啊，可能 两阵味嚟㗎。 唔係喎，我尋日都好香喎、因为我成日觉得佢啱啱拎起呢都系未得嘅，即系再煮多佢一阵。咁跟住呢就揭开就淋豉油先至再焗囉。 好似钟哥个方法系传统啲嘅。如果你去最传统 即系一上台就即刻 就 即刻揭即刻倒即刻冚。 即系你最传统一定要讲庙街㗎。 系啊。 系庙街食煲仔饭。佢嗰啲阿姐都系咁样教你嘅。系啦、啊、就揭开。跟住倒啲豉油，跟住佢成支豉油都攞走噶啦，佢费事你再落，同埋第二样嘢要俾下家落咁样。 系啊，嗱，仲有你落豉油嗰个份量咧，你要记住，因应你叫嘅唔同馅料，嗰个份量多定少咧就有分别。 哇！如果你叫上次嗰姜葱鱼腩，你吓怼晒落去 多啦，因为冇味啊嘛， 白色嘅成碗饭。 但系如果我叫鸳鸯肠嘅话，就不能落太多，因为嗰个润肠本身已经有嗰个香味喺度。如果你再倒好多豉油咧，就会抢咗咯。 不过咧，即系煲仔饭咧个精结所在咧就系饭焦。我近呢几年。年咧啲牙咧，好似有啲痛啊！ 咁快 嗰度，系啊，差唔多啦。我都始终我入行早过你噶嘛，仲 系啊，阿威我前辈嚟嘅，我介佢我前辈嚟嘅。 咁你出年两蚊搭车噶 啦，我两蚊搭车喺度成日喺度同我争，啲后生仔真系麻烦啦，同啲后生仔 点睇都系你老啲。 点佢话我白头发都多过佢啦， 咁又唔系， 我头发都少过佢啦，咁 又 系啦，所以我赢。 点啊你啊， 我赢啊，所以我赢。喂，但系饭焦两位 饭系啦， 系啦，而且饭焦你哋好好啦，应该 好好。好成功啊！因为有时咧，佢只系间唔时，即系一忽一忽啊嘛。寻晚系成底、啊， 其实唔关事噶，系间食肆煮得好。 我系咪啊？ 讲个好成功，好似我有份 煮。 但系嗰个煲仔饭嗰个饭焦咧。几种食法啦，即系不外乎四种啦。第一种就斋食啦，第二种就加茶。第二種係加水，第四種就加湯， 加茶食。喂，呢啲 茶 漬咁樣，好似日本式咁樣。 通常都係加茶，嗱加茶或者就咁樣加滾水，或者齋食啦。如果唔係咧，就係有啲人而家係倒少少湯落去啊嘛，倒個上湯落去， 邊度 撈嚟食啊嘛，咁叫佢俾咯。 哦，我可以噶， 可以可以。 系啊，不过嗱，钟哥咧，其实成日都话自己贴地咧，呢个就高级食法嚟嘅，通常用啲龙虾嗰啲饭焦，跟住倒啲龙虾汤落去。 咁啊，但系色调转变咧，如果系普通嘅就， 你系咪卖游艇嘅朋友教你噶？ 系啊，其实卖游艇嘅朋友咪就系钟哥咯。 你咁高级嘅， 如果普通嘅，你唔系话净系嗰啲专系食煲仔饭嘅地方，可能有啲茶餐厅，佢入咗季节都会有煲仔饭噶嘛，佢就冇咁多嘢俾你嘅。咁但係 茶同埋水係必定有噶嘛。咁你通常咧就可能倒杯茶落去啦，又或者倒嗰杯滾水落去嘅，咁、哦、都可以食得香嘅。 嗯， 哇，真係此鴿留香啊！講起都興奮。 喂，同埋咧，尋日我覺得幾欣賞佢嘅一個地方咧，係佢真係有煲仔飯嗰陣香味。 嗯、 有時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食嗰啲餐廳咧，佢排曬喺出面嗰個排場好勁、嗯，但係將當佢擺到個飯喺你面前嘅時候，你一路食咧，其實同個煲好似冇乜拉楞咁樣，即係佢冇嗰陣，我唔知係炭香啊，定係個煲香、啊。 其實今時今日都好少用炭去整㗎啦， 都有啫，但係真係少，有都仲有，仲有見到一啲咧喺門專喺門口用炭爐煮，就係、是、煮俾你睇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真係少啦。 係啊， 跟住煮到一半就攞翻 攞走， 用翻石油氣爐大火 做。 唔係你即係做生意，你個 return 唔夠快啊嘛，除非佢。嗰煲煲仔飯收你好多好多好多錢，咁先圍到個成本啊嘛！始終香港做餐廳都好艱難。 好啦，咁啊，快啲問埋呢個先。你哋通常幾耐食一次煲仔飯咧？ 我今晚再食多次啦。 今晚再食多次 啊 嘛！ 你教我即刻上台就臨時有嘛？ 咁當然啦。 我尋日食錯咗，今日唔補翻。 今日快啲啊！記得啊，打開個蓋就即刻倒豉油落去食啊！ 唔止錯咗一年啊，你 錯 咗 三 幾 年啊！ 呢個才是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啊，傑彤，你明唔明白？ 唔係啊，佢真係叫我等多陣先啊嘛。 OK OK OK， 好啦，我再報告， 再錯啦， 再報告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有三五成群。 点啊？ 乜嘢点啊？ 都话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咯。 系、哦。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咦，白元浩呢？ 他已经去了准备听日的节目啦。 嘿嘿，听朝见。